哇，咁光嘅！我哋有冇通知？好难搞呢个搞法，呢个整法。请有冇啲暗啲嘅 filter 咧？都冇得搞暗啲嘅，姐。呢個啲色唔好濃，呢、這個腳膠危危乎。今日點解要咁樣呢？我唔知道有冇聲添啊，仲唔緊要啊，就咁頂住先啦。打開翻嗰版睇睇，我有冇睇到自己先？點樣去睇到自己 live 呢？等先啦，因為今日咩都冇嘅原因咧，就今日係用手機。feedback， 今日用手機嚟做 live 嘅原因就係、我唔知道大家睇唔睇到 thumbnail 咧，應該未必睇到我入出嚟。就係、是、咧，我部電腦咧就好多問題，咁咧我就要我買一個新嘅 SSD 嘅 hard disk 咧嚟replace 咗舊嗰、那個，咁而家就 migrate 將嗰個舊嗰個 hard disk 嘅 data 咧就過翻曬落新嗰、那個嗰、那個 hard disk 嗰度。咁咧開頭以為一陣就搞掂啦，點知原來要等五個幾鐘。咁所以咧就冇理由要我等完五個幾鐘之後先開 live 咧，都三四點噶啦。咁所以就而家做一陣 live 啦，咁啊都冇辦法啦，睇下讀唔讀到先。啊 ，OK。睇下可唔可以pop up 翻個留言板出嚟先，未試過咁樣咁瀨氣啊！即係臨時太衝動撳咗嗰粒掣咧，之後咧就發覺等嘅翻唔到轉頭嘅，咁啊，所以我而家試下讀唔到留言先。哇！啲雜物我都畫到啦，拎走佢先。平時影唔到呢度嘅，點解我都唔明白？今日會影到嘅。 歪 個 鏡頭。 嚇？ 歪 個 頂。 可能係。哦，點樣可以 pop up 到？啊，到而家仲未做到啊！真係。是不是要 edit 呢？ edit 不到喎、啊。啊，得喎、啊，得喎、啊。Sorry， 去不到後台添呢、這個。那啊，唯有估法啦。我現在用回個電話嗰支麥嘅，那我想就可能讀呢些留言冇咁清楚，我睇下先。 陳地主先入嚟落樓買嘢食先。Has we hi hi Ultramax 90。 喂 ，hello。 Cliff 朋友 ，Jack Music MB 有通知。行紅探長好，大家好。 喂 ，hello。 陳怡，多謝你啊，9527。今次準時報到，大家好。Carlos Y 紅貓探長玩乜？ 嗯，冇啊，因為啊都講咗啦，同埋而家幾多人我睇唔到，因為而家用唔翻同一個後台嚟睇翻。睇翻有咩人入咗嚟啦，可以將個留言板擴大啦，咁啊忍耐住先啦，因為頭先真係有少少衝動啊，你可以 pop check 咯， OK， pop up 咗。但是哎都得好嘢。喂，听唔听到啲留言啊？头先听到啊？即系呢个声出都听到啊？ 我唔知，我净系听 到。你而家听到啦。哇，点解呢个字真系太细啊？我放大啲字先。陈地主啊，都有段时间冇见过你喎。上次阿Hilton入咗嚟咧，又入一入嚟。又走咗，咁啊有少少古怪啊！平時佢搶住麥咁樣噶嘛 ，Fat Yip 啊，喂 ，Hello， 未見過你，唔知你係邊位，咁啊歡迎你啦 ，Anyway， 定係我識你，你換咗個名咧 ，Ultraman 96，喂，你好，阿大金，鄧武識都入咗嚟，喂，我想知咧，睇下聽唔聽到嗰、那個好拆聲啊！Siri 拆聲啊，咁啊校翻細聲啲先。因為咧，呢個 iPhone 嗰個自動個 cam 咧，即係用翻個就咁啊冇啊，就咁用翻 YouTube 嗰個 app 嗰個 live 咁樣就咁出。咁佢 cam 應該就個 resolution 咧高過原本個 Logitech 好多嘅。咁但係咧就衰在咧就唔可以 manually。去 adjust 嗰個光暗同埋 contrast 啦，淨係就一扎 filter， 咁啲 filter 咧就變咗而家咁樣黃黃地、淡淡地色，我覺得都 OK 嘅。咁但係光度咧，我真係麻麻地接受到啦。咁啊，有啲靠面口揾食嗰啲咧，就越光越好嘅。咁我又唔係嗰啲靠面口揾食嘅，咁啊，所以有少少唔習慣，都唔緊要啦。平時懶神秘，今次咧應該啊清楚啲，俾大家見翻個真樣好啲，即係冇咁神秘啦。喂，蕭志榮你好，咁早今日小可啦，熊貓啦，Amber， 康康呢個唔係身份改，係手提電話嚟嘅啫。William， 咦啊陳淑娥啊，咦未見過你嘅喎，第一次見啊。 陈淑娥谢谢你欢迎加入 Hea Tai Wan Tape Lee Now 22-39号刘校长你好 Sandy Chan He T-Muno Hello T-Muno 港币70元 P-V Foot High How Are You 红红 CVT 色好拆马家要哥 Hello 校长 Hello 大家 我想起鸡仔先我想用回那个旧的喇叭先啊其实用那个蓝牙喇叭就行了其实 但你上次是不是 Bill In 唔係，因為而家用個 laptop 嗰個手嗰個聲啊，實衰啦咁就。O K， 咁睇下有咩計先。咁啊，你可唔可以拎廁所嗰個俾我啊？我睇下可唔可以升到佢先。開了沒有 不 行試用一些低科技這樣泵入的手機裡 藍牙模式 Bluetooth mode 一開就大陸話這個臭汗腸的科來的不好意思浪費少時間他還沒認到他有啲潛艇聲，喂點啊？仲未升到？喂，算點啊？咁 Q 耐嘅？隔離屋嗰個 JBL 喇叭又升到。 播 俾佢睇。喂，寫又點啊？都升唔到，咁點算咧？ 唔知道個電腦認唔到呢個喇叭喎，平時啲嘈嘈聲噶嘛。 你電話佢刪咗未啊？ 我電話刪咗噶咯喎。依我試下先，可能係喎，有啲衝突啊。off 咗噶咯喎，死啦停咗。喂，唔見咗喎，點算呢？唔係啊，唔見咗個佢個存在啊，佢就升唔到啊。 因為你升樓上個喇叭， 唔係任何都見唔到啊而家。 咁唔讀啦，自己睇 啊。哦，唔讀啊。睇見啦。我要入翻出翻入翻去先得。得啦入 ，connect。咦，佢又出咗個。connecting。咦，佢做咩唔？哇！嗰個大喇叭就見到喎。 咁用大喇叭咯，你自己聽到算啦，唯有。 嗯。不過咁嘅情況，我諗都要持續一段時間，因為咧我十日之後就要搬啊。咁咧搬咗嗰邊咧，可能未咁快 set 得到咧，都係用個電話去做 live 嘅。咁啊，真係有難又唔難。可能在一堆亂的未 unpack 的箱裡頭做 live 都可能好聲一點的吸音靚一點。不知道為什麼連個大的藍牙都升不到。好，試完不得就放棄了嘛。 哇，知道走 了 那些人。 那就不會的，我想。咦，今天為什麼有那麼多 Super Chat 的？我們多謝啊，各位。咦，connector過上面。試一下先。 Devices, 小米家電音響，connected JBL Clip 3, not connected。 哇，還聽不到那麼遠。 你自己聽到就 可以了。哦，OK。 咁你講埋話你係答邊個人嘅嘢咪得咯？ 陳志雄，謝謝你歡迎加入 PHA 換車 B now 22、39號大探長你好，上次參與自蚊兩行兩自蚊兩港幣70元 P V 呼下下位 都唔係辦法。 唔是會提醒好查馬交哥。 哇！但我樓上咪好嘈 啊。係啊，所以咪唔係辦法咯，刪咗咯。藍牙模式 ，Bluetooth mode。好，再試下升翻呢個細呢個先。冇曬啲字啊，係啊，因為我而家用個手機，用個電話嚟做 live 噶，咁啊平時用個 OBS 啊，冇片頭冇剩咧，真係好唔習慣啊，對我嚟講。誒 connect 咗喎，竟然佢冇唔使解釋噶，又開又刪就得噶啦。試一下先。OK， 喂，咁啊 ，Max Low， 多謝你嘅支持啦。 女 Angel， Hi， 探長，今日大家好 ，SP 初初次見面 ，P， 喂 ，Hello， 喜歡諗一點 ，Liam Note 一 ，Let's 老探今日轉咗場，齊白探長好 ，Ultra Max 數96叫監製辦 Siri 乜得咯， 吃下 請開滅無曬啲紙。 係，依個教喺呢度可唔可以教大聲啲嘅咧？睇下先，唔得個。OK， 好。我無端端彈咗 iTunes 出嚟嘅，卑鄙啊！佢見到我喺度搞啲藍牙音響咧，佢又識得照賣廣告，係咁叫我買嗰啲music， 即係俾錢聽歌嗰啲。OK， 喂，咁啊，係啦，有人以為轉咗場啦，咁啊，亦都有啲話停曬，點解喂？ 係咪停咗啊？唔係啊。哦，原來上面都未讀過，未招呼喎。啊，呢位陳淑娥咧就話：謝謝你加入 Here Taiwan Taipei Now， 歡迎加入。你意思係你加入定係我加入咗啲咩咧？我唔知道撈唔到。喂，咁你喺台北好啊，多謝你啊。你啊，而家十點嘅冇時差嘅喎。咁啊，另外就係啊呢位。未見過喎，從來都。 歐歐探長你好 ，Sandy Chan He。 喂 ，Hello， 歐歐啊，喂，係咪即係 Alex 啊？應該又未必係喎。喂 ，Sandy 你好，阿 Timono 好耐冇見喎。 Timono，Hello， Timono， 港幣七十元 ，PV， 喂 ，Thank you， 紅紅紅 Siri T 聲好賊，馬交料哥 ，Hello 探長 ，Hello 喂 ，Hello， 馬交料哥你好。 Rock Emily 你好 ，Max Lu 港币一百元，探长好，大家好，女 Angel 嗨，探长监制大家好 ，SP 错错次见面 ，P V 夫妻分享一点 ，Liam Not Yet Let 老探今日转咗场，齐白探长好 ，Ultramax 数九十六叫监制扮 Siri 乜得咯 ，Haha 选康猎无晒 D 字，思考中嘅表情 ，Lola Lane Hello Vivian Ducky 效果咁光亮机， 哦系啊，其实咧平时咧都仲光过而家少少嘅，起码。我用緊個電腦嗰個 mon 咧都有光嘅，咁但係咧因為呢個電話嗰個感光係更加勁啦，咁所以咧變咗唔係好光咧，大家睇到好似好光咁樣，咁啊同埋咧以前我就校到咁光咧，就專登喺個Logitech 嗰個 app 嗰度校翻咁咧，嗰啲微粒就有啲，所以出到嚟效果咧好似靚啲咁樣。咁但係咧而家咧呢、這個有光又冇乜 noise 咧，即係好明顯就係嗰、那個。iPhone 嗰、那個、那個 camera 嗰個感光非常之好啦，同埋非常之有勢啦。咁啊，但係清楚，但係校唔到光咁啦，因為佢個 app 唔可以俾你校光咁嘅。 阿肥探長剪咗頭髮下，騎佢騎老探 Alex Chan 你好探長，係咪準備搬屋 ？Lemon Jello 探長 Cornelius fans 揮手。 喂，係啊，冇錯啊，就係搬屋啦。咁所以咧，開始要抌垃圾啦，要 pack 嘢啦。但係最慘咧。呢度個 office 咧細到咧 pack 咗嘢都冇地方擺啊，行都行唔到啊！咁所以要諗住最尾嗰兩日或者將啲唔係好值錢嘢擺喺門口先咯。咦？呢位 Lemon J Cornelius， 你都係佢嘅 fans。咁啱啱啊，監製咧就問我咧，點解呢排成日聽呢個 Cornelius？咁原因咧就係、是、即係以前我識佢就我識嗰個唔知咩有貴字嗰個日本即係個彈吉他嗰咩貴啊叫做，咁我識佢好耐嘅，因為原因咧佢好後生嘅時候咧就睇 YMO 嗰啲 live 咧，有冇人知道唔知道咩叫 YMO 啊？咁咧就有好多唔同嘅 musician 幫手彈噶嘛，即係唔係淨係三條老四條老嘢噶嘛？啊三條老嘢三條老嘢。咁咧，佢成個台咧有成十多人嘅，有男有女咁樣，有啲年輕嘅吉他手咁，我覺得啊呢條友以前我覺得幾似黃耀明喎、哦，咁後來自己組 band 啦，即係自己出嚟 solo 啦咁樣，一路都係留意住，但係咧就唔係話認真 fans， 即係唔係話好中意，即係追聽咁嗰種啦。咁咧就後來我發覺前年定舊年啊，咁Cotton Flap 就嚟香港，哇！我見到佢哋玩啲 live 咧，真係勁到喊，即係嗰個組合嗰、那個setting 啊，嗰、那個同啲影像嗰個配合啊，各樣都係即係簡直係一流啦，可以話係即係非常好睇。咁同埋佢哋嘅機動性同埋佢哋嘅準程度非常之高啦。咁好多人咧唔中意睇日本 band 嘅 live 咧，就係原因就係、是。佢哋嗰個嚴謹性好高啊，即係軍訓咁樣，即係完全一個錯誤位都冇，同埋好少俾你覺得佢會能夠即興嘅感覺嘅。咁咧睇一啲睇英美嘅 rockstar 咧，就佢哋好鬼粗禮啦，即係成日都好充滿驚喜啦。即係尤其是我成長年代啦，即係七八十年代嗰啲美國嗰啲 band 好亂龍嘅。咁其實咧老實講，雖然我以前跟啲哥哥咧都係玩嗰啲 band 嘅 cover 嘅。即係嗰啲呢個Stairway to Heaven 啊、Deep Purple 啊嗰啲 Stairway to Heaven 嗰對 Led Zeppelin 啊，即係嗰啲英國、美國嘅搖滾樂咧，即係其實老實講，我真係唔係好中意嘅嗰陣時都， 因為覺得佢哋即係冇乜美感嗰啲嘢，即係好流行，啲技術好好。個 Fusion 咧就後來識得聽 Fusion 啦，識得聽更加外即係唔同香港唔係主流嘅嘢咧，就揾啱自己條路咯。即係覺得自己啱聽嘅原來係其他嘢。咁於是乎咧，聽到後期嗰個電子嘢啦，同埋日本，原來發覺香港從來都未興過日本嘢咧，原來真係非常正喎，即係非常好聽喎。咁於是乎咧，呢對咧就係、是、因為我早排推介嗰一部相機咧，就係Sigma 嘅 FP 啦，即係唔係商業推介啊，係我喺網上面見到，即係一路都有留意開Sigma 嘅相機嘅時候咧，見到哇廣告。是真的很正，真的很久沒見過整個廣告連音樂連畫面包括部相機都非常喜歡的。那我一聽就知道是 Cornelius 的歌來的，因為那個 style 呢真的獨一無二，真的沒有走雞。於是乎呢就追聽回這陣子經常都聽，所以是介紹一下這隊 band， 即正如這個 Lemon J 他推介了給大家，就是這隊 band 啦，非常正的。 我是 Zuka 64，大家好 ，Brett 佢哋好探長，今日好温猛，尋日轉埋完夜食 ，Lemon Dry Fantasma 直碟成個體驗好正，第一次聽嚇死我，創意大師 Rupa 幾期探長好，大家好。 冇錯，即係創意嘅嘢就並唔係即係大家覺得天下文章大抄咯，一逢親香港見到有啲歌，可能你中意嘅歌星，即係講緊香港嘅樂迷啊，可能你中意嘅歌星或者中意嗰個創作人。佢無論點樣抄咧，都好多包容嘅講法嘅，又話天下文章大抄啫，邊有人唔抄㗎咁樣？成日都係得十二個音，點可以唔抄啊？即係講埋呢啲廢話嚟嘅，即係你唔該你聽下人哋嗰啲 band 啦，真係前無古人嘅喎，即係作啲音樂嗰種配合嗰種組合，用啲咩樂器，用啲咩 sounding， 點樣唱法，同埋甚至乎配合埋個畫面咧，即係好多創作喺裡面㗎嘛。咁所以都無謂多講啦，即係本地嗰啲。即係有啲樂迷，我諗呢度都少㗎啦。即係你一講佢，即係講中佢中意嗰啲歌手，唔啱聽嘅咧就發火嘅。咁所以唔好講咁多啦。 二代美女美女老探你好，天氣轉冷，請多保重身體。 喂，大家話啦， 有心有力。 喂，因為咧，即係你咁講，可能你意識到咧，即係呢個禮拜一個禮拜先做一次，咁其實咁樣先係 regular 嘅。嘅情況嚟嘅，原因咧就係、是、好早期嘅時候咧，一個禮拜兩次咧，有時因為基於大家喺 Facebook 嗰啲係咪聽眾咧，即係嗰啲網友咧，即係都係中意比較聽一啲政治時事嘅嘢嘅。咁因為曾經可能早排大家都好想睇好多 live 嘅時候咧，就不幸地咧就入咗嚟，即係或者。好彩入咗嚟，咁啊令到好多原本唔識我嘅人咧都識嘅，咁但係咧好多好快就走噶啦，因為原因咧就係即係個期望嘅問題啊，即係並唔係都係即係並唔係主力係講一個咩嘅 style 啦，講咗啲咩內容啦，咁譬如我涉獵嘅嘢比較多啲，比較散啲嘅，咁對好多人嚟講係唔啱聽嘅，甚至乎講啲嘢咧即係講第二個觀點或者大家未聽過或者有少少潑冷水或者唱反調，即係其實呢個係一個角度嚟嘅啫，即係我係咪咁樣諗咧？未必一定係，但係咧，我所講嘅角度咧，大家必須要留意翻唔同嘅角度咧，你會了解成個 picture 多少少嘅嘢。咁所以唔緊要啦，即係來來回回啦，即係每次都會有新人入咗嚟，但係都 last 唔得耐嘅。咁反而係長期聽九吹廿四嗰啲朋友咧，就可能識咗好耐啦，可能我諗有一半咧都係嚟自 DBC 咁耐嘅。咁啊，想大家舉一舉手啦，即係有啲新入嚟嗰啲點解入到嚟啦，同埋究竟有幾多人知道咩嘅 DBC 啦，或者 D 一百咁嗰啲嘢啦？ 失手點解冇曬啲條碼嘅？ 冇曬啲條碼咩條碼啊？即係平時出邊嗰啲。咁啊，因為咧，大家唔好怪我頭嗰幾分鐘咧，即不停咁 hea 做埋啲嘢啊，揾藍牙咁樣咧，即係實情係有呢個作用嘅，要掛上去可以呢、這個。咁你唔使，哇！不過重得齊添 ，cam 都歪埋，唔緊要啦，聽到啦，最緊要。嗱，原因咧就係、是、我要個電腦咧，我發覺 hard disk 咧死死地啊，即係不停咁樣呢排有少少嘢做啦。 要剪片，尤其是即係好明顯慢咗好多，同埋有時有啲 app 咧無端跳得好勁。我唔知係轉咗個新 OS 啦，定係個 hard disk 有啲事。不過 hard disk 都就嚟死嘅咯，感覺到，因為有啲怪聲啦，同埋佢會有時停咗喺度唔喐啦。無論抌垃圾，譬如平時用 Mac 咧抌垃圾，一 drag 咗落去撳個清垃圾桶咧，就唰一聲走咗噶嘛。咁但係而家我哋 slider 喺度咧，長期都等好耐都清唔到垃圾。咁同埋抄嘢嘅時候咧，慢到好離譜嘅。咁咧，似乎係個 hard disk 都差唔多瓜噶啦。咁最慘咧 ，iMac 咧個 hard disk 喺裏頭咧要換咧，我呢一代嘅 iMac 咧就好似好大工程嘅，成部拆爛佢黐翻佢咁樣嘅。咁所以我就採用一個 external 嘅方法咧，就用一個 external 嘅 SSD 嘅 hard drive 咧，就去將一啲舊嗰個電腦嗰啲嘢 migrate 曬去新個 hard disk 度，用嗰個碟嚟 boot 機。聽得明就明，聽得唔明就唔緊要啦。即係總之具體啲嚟講咧，就係、是、我借屍還魂啦，買個新嘅 hard disk， 將舊嗰啲嘢抄翻過去。咁點知我其實我頭先食晚飯嘅時候開始做呢樣嘢啦。咁其實我琴晚開始做噶啦。咁但係整幾都整唔到嘅原因咧，就係、是、原來新嘅 OS 咧唔 support RAID 零嘅 RAID zero， 即係話將兩個 hard disk spare 埋一個，諗住快啲。要嚟做 boot， 即係嚟做 startup disk 啦。點知原來唔得嘅喎，咁搞到成晚咧，今日打電問功課咧，原來話唔得嘅，要拆翻開佢。咁於是乎咧，我將我一 T 嘅 SSD 咧就拆翻開佢，咁咧就真真正正咧就 format 咗去做startup disk， 跟住咧就而家做緊 migration 呢個工作。咁點知咧，我諗住食完飯至到做 live 幾個鐘頭咩都得啦，點知？佢而家都仲話要有兩個半鐘頭先至可以完成呢個 migration， 咁於是乎咧，咁我頭先好絕望啦，見到有五個鐘，即係仲要五個鐘，咁於是乎唔等啦，咁啊即刻諗個 solution 啦，就用第二個方法，就係咧用個手機用個電話嚟做 live 咧，咁試下得唔得咧？咁當然咧用手機 live 咧，因為冇咗個 OBS 嗰個軟件咧，咁當然我平時嗰啲 caption 啊嗰啲銀行户口俾你 sponsor 嗰扎嘢冇曬啦，但係好奇怪，今日就唔知係咪嗰啲嘢冇曬，有啲人要我轉咗場啦，甚至乎一開始咧就好多 super chat， 即係如果想支持我咧，就可以 super chat 啦，可以HSBC 啦，又可以係用呢個轉數快啦，同埋 PayPal 各樣嘅。咁今日咧成個畫面都冇 show 出嚟，咁原因咧就係頭先講咗啦，用個手機裡面嗰個 YouTube 嘅 app 咧，就冇辦法做呢樣嘢嘅，唔知啊將來可能得啦。咁所以就大家要忍耐下啦。其實最忍耐個要忍耐嗰係我咧，因為我真係好唔慣用個電話嚟做 live。平時我都喺街突發嘅時候揸住個電話做 live 嘅。咁今次咧 set 翻喺同一個 cam 位咧，即係個感覺覺得怪怪咁啊。咁啊，因為個 cam 太光啦，出到嚟啲色又怪怪地，即係同佢即係冇以前咁控制得咁好啦。咁所以唔緊要啦，即係如果大家都係志在聽聲或者當有啲 background 聲咁樣啊，冇乜所謂嘅。咁我唔知啲聲收出嚟點，有冇 complain 咧？大家 ？Chesnable Hello， 陳地主，我好似七月先開始聽，我 諗住 用咩軟件做影片？索倫雲海會 amateur， 我是在粵聽靈異節目，然後跳你的鬼故節目出嚟，聽完覺得中意就聽埋狗吹。 喂，多謝你啦。咁啊，Chanabel， 喂你好。咁啊，陳地主七月先開始聽嘅 ，OK。咁啊 ，Look Emily 係咪我識嗰位 Emily 啊？養貓嗰個係咪？可能唔係啦，冇咁巧嘅。用咩軟件做影片啊？我冇用軟件做影片㗎，我用翻 iOS， 因為我用蘋果嘅，用即係用iPhone 嘅。咁於是乎，即係都係普通一個 YouTube 嘅 app。咁樣裡面有一個直播功能，咁我就撳咗，就而家用緊呢個直播功能啦。咁Android 都應該一樣嘅啫，我覺得應該係啊。冇乜特別影片嘅。咁讀留言嗰個咧，就喺翻我個 laptop 嗰度讀咯，即係開翻個 YouTube， 咁你見到乜我見到乜噶啦。以前有個後台嘅，而家冇後台啦，因為我用咗第二個電腦做。 Liam Not Let Sound Chan Wai Chung 收音都 冇 問題。 喂，Liam 你好。咁Chan Wai Chung， 喂 ，Hello， 收音冇問題 ，OK 啊。即係其實而家個手機咧，即係 iPhone 所有嘢，無論 cam 同埋收音咧，即係如果你唔係一啲太嘈同埋户外環境咧，完全一啲問題都冇嘅。我相信其實咧，如果講 cam 同埋講個 cam 咧，就係應該好過曬以前我做 live 啲 cam 嘅。咁另外如果講收聲咧，因為佢始終都係個 dimension 喺個電話個咁細笪地方有粒嘢，而收音咧始終都有啲 limitation 啦，佢唔可以插支麥出嚟啦。咁要插支麥出嚟，因為插唔到電喎。都唔得嘅，我都有插電話嗰套 system 嘅，但係頭先即係太趕時間啦，拎唔切出嚟。咁如果咁嘅距離收到聲好，咪 OK 咯。即係同埋一個人啫嘛。咁啊，所以希望大家包含啦呢啲。 Red Pit 尾部 iPhone 好清， 顯 示旺好耐冇見，睇得清。 Hello. 星華同步。 係。因為而家幾難升翻唔同步嘅原因咧，就係同一體個出嘅。假若咧我用咗後面嗰個 cam 咧，應該會仲靚啲添嘅，即係嗰個 quality。因為前面嗰個 cam 係比較渣啲嘅啦，已經。喂，咁啊，即係呢個客觀環境惡劣咧，就唔好嘥太多時間講啦。因為今晚咧亦都唔想太夜啦，因為聽日有公開。Dominic 多謝，係咪PayPal 好 OK 嗱，今日多謝阿 Dominic 老遠咁樣支持九七廿四啦。咁如果咧有我 Facebook 嘅朋友，唔知道有冇人有 like 到我 page 咧？咁如果有咧，我諗你都知道啊。近來 Nana 咧已經先遊咗啦，就唔能夠再聽到佢把聲喺度喺側邊嗌啦。咁所以即係我都傷心咗好多日嘅。咁但係傷心還傷心，但係正常生活都要注重嘅。咁所以都堅持下去啦，因為佢都大年紀啦，同埋佢即係佢成世人都係跟住我遊走唔同嘅單位搬屋，因為我搬過19年裏面搬過5次屋，咁佢同我一齊，咁咧而家真係搬翻自己屋企嘅時候咧，咁佢又走咗，即係拒絕翻我自己屋企咁樣，都係中意同我一齊去浪蕩呢個高地價。 Right, Emily， 我唔 係 你識嘅 Emily， 有 一個。 哦，嗰位 Emily 都係師奶嚟嘅。OK， 咁啊，今日我就冇乜特別嘢講嘅，都係一啲新聞時事嘢啦。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聽到有個所謂啊叫末日博士啊？有冇聽過羅家聰？有冇人聽過呢個人嘅名咧？喺呢位 米拉縣150電費。 喂，多謝你啊！喂，咁咧其實遲啲咧我就將會我未揾翻一個 office 去做嘢嘅，因為我翻自己屋企住咧就做翻 home office 嘅。咁啊，遲啲睇定啲先，即係睇下個租會唔會下調咧。我先再租翻 studio 出嚟，因為影翻相都要地方嘅。因為我租咗呢個 studio 咧，地方太細咧，就好多 job 都做唔到，就要去租地方。咁假如將來咧，即係如果個租金會下調嘅話咧，我就唔排除會租翻個 studio。咁到時咧，九吹先至可以揾翻嘉賓上嚟啦。咁現階段咧，九吹係冇嘉賓嘅，除非出片拍啦。譬如我經過今次。這個 live 咧，發覺啊，如果有穩定的網絡咧，都得嘅話咧，我唔排除會出面拍 live 咯。咁啊，衰就冇曬嗰啲所謂條碼啦，嗰啲字啦咁樣。咁唔知咧，即係大家又唔係好緊張嗰啲嘢嘅，冇都係咁噶啦。如果唔係，即係我見到好多所謂 KOL 都係咩都冇嘅畫面，咁啊嗰個收視率就更加高嘅。咁啊，係絕對係冇呢個。必然的关系啦，当然这个。 Amber Chung 其实今日效果是恶，只是太光声音啊，其他都恶。 OK。 You've strike in Paris, make it warm, not 19岁，好难得长寿。抢话中佢哋上咗彩虹桥，会有好多朋友第一齐玩。 系，起码我见得翻虾饺先啦，希望佢，因为虾饺同埋 Nana 咧系最 friend 嘅，即系佢哋不停咁样咧，有时冬天咧揽埋一齐，系咁互相舐个面咧，即系好似睇笑片咁嘅。舐到停唔到，兩條都搏命咁樣舐嘅，真係好 friend 嘅。咁啊，蝦餃先走啦，因為蝦餃生 cancer， 有一粒腫瘤。咁 Nana 咧再熬多等多幾年，終於可以三年啊？ 差唔多 啦。係咯，咁啊，終於見得翻佢啦，真係令佢開心嘅。即係唔知道你信唔信咧，我就信啦。 咩 strike in Paris 係咩意思啊？ 罷工啊嘛。 哦，仲有套戲嚟添，哦，即係你而家喺 Paris 啊？ Rate you strike in Paris, make a warm non 19岁好难得长寿窗外唱的律上咗彩虹桥会有好多朋友仔一起玩 Charles Nibble 罗家聪好多时在财经新闻见到恭喜大家好吕丽莹被辞职罗家帅 因为今日呢我睇呢个大纪元呢就见到罗家聪嘅访问咁我觉得佢呀真係呢啲你唔好諗住係黄定蓝啦即係呢经济嘅佬呢即係佢个专业呢就係讲经济啦咁我难得呢佢即係點講呢即係可能佢係被炒魷定係唔知咩都係你明㗎啦你明㗎啦即係中國人嘅社會就係咁㗎啦即係樣都要你明㗎啦咁樣嚟就唔敢講出口又證實唔到嘅又你明㗎啦原因就係呢佢無端端人哋問佢係咪叫你唔好做呀咁樣咁佢講咗好多客觀現實嘅佢話十年裏面呢事實上他發覺呢香港連小朋友國民教育即是那些這樣的植入式的教育洗腦式的教育呢都不能夠令到香港人呢即是會好像大陸人這樣一樣但是呢他講得很清晰的都即是和比喻得挺好的那既然洗不到腦就要換血的啦那很正常的那於是乎呢他也都觀察到這十年裡面呢即是香港各方面都越大陸人越來越多即是企業裡面呢香港人就越來越少甚至乎呢就剛剛今天看新聞呢就見到有一些中資的企業呢就不會請香港人了這樣就是祝他好運啦即是在香港賺食你都可以不請香港人的即是你就算一些美資的或者一個領事館裡頭你都不可以請你自己的人的嘛即是這些人呢就口講呢就香港回歸中國啦，中國人就即係香港人，香港人即係中國人啦。但係自己咧就率先咧就分清楚咩叫香港人，咩叫大陸人。咁啊真係多謝多謝唔切啦，真係即係無非我哋都係想咁啫嘛，係咪？咁啊，另外咧就講佢話洗唔到腦，於是換血咧。我覺得哇，呢個係我近來聽到一個最直接了當見到中共嘅行為之一。我覺得佢講得非常之好啦。咁同埋佢觀察到即係香港即係嗰啲大陸人喺香港即係其實互相同香港人之間呢尤其是佢有權有勢有錢佢更加難融入到香港。咁反而一啲呢比較低下層嘅新移民嚟到香港呢反而佢可以融入到喎。咁但係融入到之後嘅後果呢就比梁天琦啦咁中共好即係唔想見到呢啲情況啦。咁但係偏偏就發生咗亦都係因為香港個 background 呢就係可以相對言論自由思想相對多啲自由啦。即係有唔自由嘅地方都係你自己審查或者你自己嘅觀念令到你唔自由嘅啫。咁有咁嘅空間有咁嘅土壤嘅時候咁當然好多人選擇就係享受緊香港已經有嘅自由啦。即係林鄭早排見記者，佢講緊嗰個自由完全冇被剝削到嗰幾個自由啦，即係言論自由啦、集會結社自由啦。咁但係點解外國或者美國個上個參眾兩院都要制裁呢？咁當然有證有據，即係完全係有理有節嘅。咁所以抗你有嘥氣嘅，即係喺呢度大家唔使講啦。如果咧喺呢度你都問我，咁香港真係冇咗呢自由咩？咁嗰啲人呢如果你咁虛心咁樣問我都會答你嘅咁我相信冇囉。 Brad Pitt 皮外話而家法國遊行示威中法國防暴放緊催淚彈買我米羅翠一瑞 RIP M1 同 M14 還好無人駕駛 Sunny Chan 不嬲咁多年以來每日150個名額落嚟香港已經係開始溝淡緊香港人啦。 咁呢個大家都知咁啊其實不知道那些法國呢有沒有類似立場新聞那些一路有 live 看到的呢即我就沒有專登主動去找過這些東西來看我想都不會沒有吧香港也有地方有的另外就是M1 和 M14 還好啊我不知道你說什麼你知道他說什麼監製、M1 和 M14 還好、啊、沒人駕駛即是怎樣不明白你說什麼、啊巴士嚟啊？唔係啊，都唔知你講乜喎，真係係咪又係蘋果電影嗰啲密碼嚟啊？ Sunny Chan 得嬲咁多年以來每日150個名額落嚟。 其實咧 ，Sunny Chan 講呢樣嘢咧，即係我諗大家都一路都憂慮嘅。咁但係其實今時今日你見到咧，呢、這個問題係唔使憂慮嘅，因為咧，正如我頭先講咧，落得到嚟香港咧，原本英國嗰個政府個規矩留低落嚟嘅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免於恐懼嘅自由咧都存在嘅。咁但係只不過係慢慢削弱咁解啫。咁嗰百五個人每日咧，就好多落到嚟咧，都唔係要變藍絲嘅，反而變藍絲嗰啲人咧，就係、是、帶佢落嚟嗰個啦，同埋一啲原本係香港人，即係淨係掛住食瞓屙，總之有出咩大變動或者小變動或者阻住揾食咧，就會變咗藍絲嘅。咁所以我希望新年唔使為呢個問題擔心啦。即係事實證明咧，呢百五個人咧係反而幫咗香港嘅，我認為係。咁除非你覺得有呢啲運動或者啲後生去爭取公義、爭取將來係衰過以前嘅話咧，咁你又應該值得擔心嗰百五個咯。咁但係最大鑊就係嗰百五個嘅審批權唔喺我哋嗰度嘅，立法會都唔可以干預嘅。咁之前嗰百五個就專係揀埋啲窮鬼或者啲鄉村嗰啲，即係嗰啲大陸話齋嘅低等咩嗰啲叫咩啊？即係咩人口啊？嗰啲叫做佢哋有個 term 嘅，即係總之嗰啲低級嘅人口、低端嘅人口咁嚟到咧，都會成為有機會讀書啦，都會有讀到大學啦。咁有一個低端人口啦，就變成一個正常嘅香港人。咁我亦都大家都睇到呢個情況嘅。咁所以唔使擔心啦，我覺得呢、這個，除非佢第時變做咧，就淨係叫啲有錢人落嚟，即係全部都係富二代先想落香港嘅。咁到時你又覺得再慘啲啊，又話淨係叫啲窮鬼來同你一齊咬你啲綜援慘啲咧？咁我寧願揀前者啦，當然。 Element 主要探長聽到 Nano 走咗都同你一樣唔開心，但係大家都明白，放聲大哭嘅表情。食嘢跟住 Nano，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陳地主立，多謝你啊！9527高登新 聞頻道。陳地主咩立啊？唔知你講乜喎？陳地主你之前講乜㗎？我唔知你講乜立乜春立場。喂，咁啊呢位食嘢同咩啊？同 Nano 啊？喂，你咁樣過嚟賣廣告都得嘅？點解？你是不是想啟發我應該這樣走去隔離那個人家那裡賣下廣告呢？但我絕對做不出的，這些事即是無緣無故空降叫人家歡迎他的頻道，你又沒有什麼話題，你聊天都說而已，大佬即是你聊天啊，你喜歡這些的，那你又來我那裡吹下水啦，這樣我都接受的。你這樣即是無端整一句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即是算怎樣？即是這些又沒有，即是這些直头系冇装冇玩嘅做法嚟嘅，唔知你咩人嚟嘅咧，真系好想知道。 陈地主立，多谢你啊！9527高登新闻台去咗法国直播罢工， 哦，明白。 香港等地铁抢围墙系条街问，啲死差佬个良心去咗边都要俾黑警追打，言论自由已经冇咗啦。陈地主高登有二波，向红新移民仲黄过真香港人，反而好多土生港人系男，仲系有长哥姐 ，Champ 系肥探长好，刚刚上网入嚟睇，搬咗地方啦。 啊！你唔好以為咁光殘殘就搬咗地方，點解啱啱入嚟咧？梗係唔會知道我頭先講乜啦。咁你見到版面咧唔同曬咧，就難怪你覺得我係搬咗嘅。咁事實上又唔係搬咗，係未搬。咁下個月搬噶啦，搬曬噶啦應該。咁咧就因為今日我用個手機，用 iPhone 嚟做直播嘅，咁所以咧同平時好唔同嘅。因為用呢個 app 咧就冇得校光暗嘅 ，contrast 都冇得校嘅。咁佢中意點就點嘅。咁啊～呢、這個就係佢個本身個出廠嘅設定嗰個審美觀啦，佢覺得個光咁樣會好啲，就同我平時嘅品味有少少唔同。咁啊，春威章你講嘅嘢大家都知啦，就唔使專登去講噶啦。咁明顯就係呢個唔係法例嚟噶嘛，而家啲差人犯咗法啊嘛，啲差人有法不依啊嘛，仲話自己執法。咁呢個大家有個 judgement 嘅，大家心裏面有把尺嘅。咁香港本身係擁有呢個自由，但係呢啲咁嘅黑警走去破壞咗你嘅自由，係冇人制裁到嘅啫。咁相信呢個唔會成為香港嘅法例嘅，我相信都。咁我只可以當黑警係犯緊法咯，即係侮辱警罪， 在街上嗌，佢都認為擾亂公安或者阻差辦公嘅。咁佢如果佢有 number 又或者唔正，或者第時拉到要清算嘅時候，佢都要解釋點解要咁樣打人咯。有片有真相。咁香港就爛到一個地方係冇得挽救，以後都係咁嘅話，我就唔信咯，點都唔會信。因為而家執政或者而家有權力嗰啲人都嗰頭近噶啦，咁將來啲咩人換咗咧？咁我諗佢都有佢哋諗法嘅，咁啊將來一定會係另外一班人執政嘅。咁會唔會一世係咁？我覺得絕對唔會咯。咁所以咧，我點都唔會認為香港係冇咗言論自由咯。因為起碼我做YouTube Live 都不會被人充滿入嚟拉咗去，即到時你先驚都唔遲啦。咁當然上兩次都好多人好灰暗地咧，就叫我小心啲，因為咧做網台都要拉。咁啊，第一我唔係網台啦，咁啊網台都未拉，因為有幾個網台都好多人聽嘅。咁唔怪之有人驚到咧，即成日都出口術啦，即明明講啲嘢好勁，但係又俾人嚇兩嚇就收咗水咁樣，就突然間誤導咗，即係好多呢啲古怪怪呢十年嚟嘅網台裡面都。 好 ，Tip 嘅陳探長，畫面光暗對比調一下 ，Gregory 好彩大陸出了個傻仔集，跟平做主席，傻到以為中共食硬全世界，令到全世界出手喐中共，現在好了，中共末日已到。Carol's Y 紅媽完全同意，傻仔集比林鄭玩到殘都仲要讚佢做得好。 唔知啊，呢啲真係我哋都係主觀願望嚟嘅啫，即係咁樣諗，即係你覺得佢係傻仔咩？但係佢啊，等你讓子彈飛一陣先，咁啊先慢慢嚟收復你都唔定嘅，即係冇人知嘅呢啲。邊個話自己知嘅咧？除非佢係住瞓喺牀下底嘅啫，我覺得。 Won't tip 趁一日無編號無委任證展示，差佬就永遠係黑警。 係啊，冇錯。喂，咁另外有個我見到有個 Won Tipperton 好似係教我做緊嘢咁喎。即係其實我啲畫面嗰個要求咧，即係我諗我比你更加要求高嘅。但係教多就教咗啦，喂大哥。咁另外咧就係、是、想講下咧，即係 BNO 平權嗰單嘢咧，我就咁印象中咧喺網上都吹咗四五年㗎啦。即係有啲直頭有啲個 Facebook page 咧係一本 BNO 嚟嘅，咁唔知道大家換咗 BNO 未咧？如果未換咧，就快啲換啦！即係某程度係一個表態嚟嘅，即係有中國人我都唔想做咁解。咁同埋攞身份證，唔知道大家攞咗未咧？咁啊填，然後可以填英籍，就冇人干擾你嘅。咁可能抽到算帳又一回事啦，或者第時違反基本法就掟你啲冇中國籍走嘅又唔定啊，亦都歡迎嘅呢、這個。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呢個 BNO 平權啊？唔係 BNO 平權添啊！而家係考慮緊持有 BNO 嘅人可以有居英權咁樣。咁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呢件事？定係大家已經因為咁樣去攞咗 BNO 咧 ？Amber Chan， 你講得好啱。藍絲其實係廢腦同既得利益者多，反而新移民尤其無錢但又受過大學教育或者年青一代，反而係黃絲的多。 啊，絕對係啊！所以喺我新年咧就唔使咁擔心，即係。同一句說話你不停咁呻咧，因為時日過去咧，都會有少少新嘅體會同埋改變嘅。因為大家都講咗嗰個審批權唔係由香港人決定咧，都講咗十年噶啦，或者以上添啊，廿年都有啦。咁但係出到嚟嗰個後果咧，就冇比想象中咁恐怖，仲兼夾咧就多咗梁天琦呢啲大陸仔喺香港咧就刮翻醒我哋啲上一代。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陳地主班黑警連樣都遮住，重講編號同委任證。買路面阿張一巴黎示威直播。 哦 ，OK， 咁啊，大家睇下巴黎直播先啦，不如。因為今日即係呢度我講埋我原本預備講嗰啲嘢就算啦，唔想喺度磨爛隻。因為今日其實真係呢個環境唔係好舒服啊，我覺得又冇得即係唔自在啦，又唔係話唔舒服嘅。咁啊，另外就係係咯，即係呢啲。如果大家有睇其他網台或者其他嘅嘢都冇乜特別嘢好講嘅，反而我想講啲咧，唔係人都講嗰啲嘢，因為阿媽係女人嚟嘅，即係大家睇埋嗰啲資訊都係二手嘅，即係有人採訪咗我哋先睇到嗰啲，譬如英國嘅上下議院點樣去裁決持有 BNO 嘅人嗰個國籍會唔會保留到英國咧？咁樣呢啲遲啲就會具體化啦，因為而家大家咧都係收到風。就係話哇好大機會喎、啊、咁樣， 我記得兩三年前咧，我講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即係好多人都仲話：，誒唔好發夢啦！你估英國佬有好人咩？咁樣即係用翻呢啲擬人法啊！即係你當只貓狗係人一樣，咁你當政治同埋當個國家都係人咁樣嚟睇法咧。即係我其實好細個已經戒掉咗呢樣嘢噶啦。咁啊冇可能佢唔係好人就冇關係嘅喎、哦。咁所以咧，即係亦都係我都經常講咧，即係好多時政治咧。都因為個時代變化啦，同埋佢哋嗰個利益嚟會改變咗一啲大家認為冇可能嘅嘢嘅，咁而家終於有可能啦。即係因為我記得我幾年前咧，四年前都有開始都有講咧，因為嗰陣時好似Gurkha 兵即係尼泊爾人喺香港嗰個前途咧回咗歸之後咧，咁佢哋又未必想自己係中國人噶嘛，咁啊同埋又覺得。嗰陣時幫英國人去服務做軍隊嘅時候，咁英國人冇理由留咗喺香港嗰啲遺民咧，你當佢唔係英國人先得㗎，同埋大佬，即係人哋服務咗幾代㗎啦。咁於是乎咧就成功咧，全數咧就可以爭取到居英權嘅居家兵嘅後代及其後代。咁我當時就覺得，其實居家兵都得，香港都會得㗎喎，因為當時香港嘅人即係八十年代咧，即係。好鬼囂張噶嘛，覺得英國呢啲日落國家都就嚟滅亡噶啦，又窮又剩又污糟，啲人又懶又凍，我哋香港人完全即係騷都費事騷嘅，即係因為當時亦都好多居英權咧，亦都好多人放棄咗，即係覺得英國呢啲地方咧，即係遠遠都唔及香港啊。咁於是乎咧，就申請歸化英籍嘅人咧，就真係少之又少啊，少到一個數咧係。可能一年都係得十個八個咁樣歸化英籍嘅，因為當時香港人完全冇諗過會歸化英籍啦，又覺得哇將來翻大陸做生意咧，即係嗰陣時啲人講緊翻大陸咧，都仲係講China Trade 嘅，即係我當時八九十年代嘅時候咧，聽啲做生意或者如日方中嘅生意人咧，即係講中國唔係講中國講 China 嘅 China Trade 嘅，即係成日都翻去淨係做生意嘅啫。咁咧就有個我認識有個人咧，就想放棄美國籍，想翻去 China 嗰度做一啲高科技嘅生意。咁嗰陣時個個都掛喺口邊咧，即係嗰陣時我嘅老細啦，就係話哇，中國咁多人口，每人做一蚊生意，你都發達啦咁樣，即係個個清一色都係咁樣講嘅。咁今日咪折墮咯，坐監咪坐咗，撲街又撲咗，家散人亡，妻離子散幾多有，全部都係 China trade 啦。咁樣真係多謝曬。佢嘅即係佢哋嘅對我嘅忠告啊，即係叫我嚟咗香港話香港冇用嘅。咁我而家都覺得都啱嘅，但係唔係去大陸咯？點都係即係去香港以外嘅地方，我覺得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喂，咁啊，巴黎示威直播有咩好嘢睇先？可唔可以大家旁述下先？ 陳地主搞 BNO， 咁班細路好多都冇 BNO 喎。 嗱，班上冇 BNO 咧，就靠我哋搞個 BNO 有居英權之後咧。就到時咧有一席咪申請佢哋過嚟咯。嗱，我就冇下一代嘅，咁有啲人有噶嘛，佢自己有 BNO 咪搞先咯，搞先。當你入咗英籍嘅時候，你個仔咪可以申請過嚟，咪就係英籍咯。即係唯有咁樣嘅咋。如果你唔想做中國人，都有條出路，叫有個救生艇。咁啊，你上咗救生艇之後，你有條水泡可以掟出去撈你個仔埋嚟咁解嘅啫。咁咁搞 BNO 班細路冇 BNO 咁樣咪就係咁樣咯，即係呢啲唔係公唔公平嘅，公唔公平就睇你個大人啦。即係你未有英籍之後，之前你係生仔，咁呢個都係一個 risk 嚟嘅。即係如果你除非你好相信大陸嘅啫，咁其實我一早讀緊中學嘅時候已經覺得哇，都係靠唔住啊！中國大陸即係佢哋即係細個冇而家咁具體講得出咧，究竟有啲咩問題？咁但係。即係啲人咁樣嚟管一個國家咧，死咁多人，用一啲大話冚大話嘅方法嚟管治一個國家，點會有前途㗎？冇誠信啊嘛，最主要係。 馬路苗亞洲一 BNO 係大太特別為香港人製造嘅種族歧視政策，從威逼葡國政府唔好俾澳門人嘅歐 權。係啦，撲街嚟咯！ 今時今日英國早盡係由到左行嘅政府，你估佢會唔會咁大愛？ 我覺得你唔好諗佢大會有咁大愛咯，最緊要係有冇做呢樣嘢咯。即係嗱，你又係我頭先講嗰種啦，即係將一啲政策就變成一疑人法啦，即係嗰個人個道德嗰度批判佢係冇意思嘅。你假定所有政客都係冇道德先，咁但係最緊有冇利益啊嘛？咁假若佢喺民眾嘅面前， 佢能夠利用咗道德呢個光環啊，攞到佢嘅利益，咁佢就會有道德㗎啦。咁所以咧，即係你唔好下下都假定佢哋有冇咁大愛先。其實我就已經假定咗佢冇嘅。咁但係要需要嘅時候會有㗎嘛。即係佢話，如果你熟悉國際關係歷史，唔使熟悉嘅，你得閒睇下，你都知道有好多匪夷所思嘅舉動咧，係背後有原因嘅、哦。 Rate 越發食似絕放題中。 OK。咁我哋有冇攞個蒸魚碟嚟吸住先，或者揾個膠袋嚟戳熄佢啊？或者揾個夾啊夾出去，即係覺得呢啲都幾有趣嘅。我覺得香港人咧呢啲就好快嘅，因為可能香港地方細同埋所有我買到嘅 gear 你又買到咁樣咧，同埋大家識得利用翻嗰個街頭智慧，利用翻你手頭上有嘅資源咧，就去解決一啲問題。我覺得呢樣嘢非常之有啟發性嘅，對全世界都。OK， 咁啊，居英權我又冇咩特別嘢講啦，即係要講嗰啲你睇其他網台都講曬噶啦。咁有單有趣嘅消息咧，就係、是、咧就大陸咧好似嗰陣時有嗰、那個叫咩地方啊？有個暴動起火葬場嗰個叫咩啊？叫茂名村啊，定唔知係咪茂名啊？叫做咁咧，竟然咧出咗個通告咧，就係話政府咧就會唔追究嗰啲暴徒，就兼夾話咧就。將嗰個起火葬場嗰個計劃擱置，哇！邊度有咁好嘅 ending 啊？究竟呢個係咪假新聞呢？究竟呢個係咪要嚟陰翻嗰啲村民嘅咧？即係扮退一步先。佢仲有個義正詞嚴嘅大陸官定係警察嘅阿頭走出嚟宣讀嘅喎，就即係不過大陸嘅嘢咧講到似層層咧，即係就算有頭有面出嚟講完之後咧。可能到時炒嗰個油咧，又繼續起個火葬場，後你啲人就平息咗之後，或者用另一個方法都唔定嘅。咁起碼我唔肯定係咪茂名啊，即係呢個地方起碼個反應咧都快過香港嗰啲高官嘅反應啊，即係由特首，即係嗰扎嗰九個官，即係嗰幾個九官嘅反應啦。起碼佢唔使哇，等阿習近平批唔批准先起火葬場係嘛？咁所以你可以話咧，起唔起火葬場咧，對成個中共嗰個管治咧，都係即係冇乜影響，或者啲太小事。咁可能你覺得反送中條例唔係即係送中條例呢個大件事啲都唔定。咁啊，國際添啦上到咁啊，齊伯咧就更正啊嘛，即係證明咗就係茂名。咁唔知有冇睇呢單新聞咧？我覺得都係幾發人心省嘅，即係大陸人終於可以自豪一次啦！即係靠你哋嘅暴力，靠你哋嘅反抗，可以令到官收聲，同埋 back to 翻 normal， 仲兼夾咧，仲賠醫藥費喎！你聽係咪啊？即係好鼓舞喎！如果大陸人即係覺得大陸有嘅嘢，香港都冇，而家真係嗰、那個叫化州原來。 齐白化咒 ，rate 越大陆讲嘅不可信，一定秋后算账。 哦，但系嗰个新闻片都好啊，已经可以鼓励到其他第二个省份做呢样嘢噶啦，一呼百应，时代革命噶嘛，真系。 齐白文柳镇。 哦，哇，咁 detail， 我哋多谢你啊。咁另外咧，即系讲翻澳洲未政府咧就斥资咗唔知几多百唔系一千几万澳元啊。就將佢成立咗個局咧，就要嚟防止一啲外國嘅間諜入侵。哇！我覺得即係澳洲平時好天真噶嘛，即係同埋冇乜人會走去澳洲入侵噶嘛，因為佢與世隔絕啦。咁佢嘅即係嗱，以我印象幾十年嚟澳洲嘅印象咧，都係佢對佢本土嘅物種好緊張嘅，即係話咧佢本土嘅物種咧就不可侵犯。外人咧唔可以帶另外一啲生物入去入境嘅，咁於是乎咧，即係佢哋個生態咧，即係尤其是咁獨特嘅生態咧，係好著緊啦，同埋喺環保事業啦，同埋好多人去嗰度讀環保呢個科目啦，原因就係咧嗰邊呢個技術就比較高嘅，同埋比較早去研究嘅。咁另外獸醫好多喺嗰度讀㗎啦，因為嗰度咧就個大自然環境就同埋人口嘅比例咧就非常之。好高下嘅，咁於是乎佢哋好有啲佢哋本固有嘅產業，咁但係印象中咧，嗰啲白人喺澳洲咧都係嗰個白人主義係幾強嘅，即係幾排外下嘅，咁所以咧長久以嚟咧，即係佢都係 一半一半係同與同外面係係 isolate 咗嘅。咁但係到到呢個中國勃起之後咧，就你知啦，即係中國人政府成日都話把口話不外擴，即係唔會擴展，唔會侵略。但係咧，逢親佢講唔會嗰啲咧，佢就做緊㗎啦。咁於是乎咧，今時今日咧，有住喺澳洲嘅朋友咧，都即係聽佢呻過啦，即係翻香港或者有時間傾開偈都呻過。哇！嗰邊好多大陸人橫行喎、哦，即係好多權，即係已經有好多權力喺裏面。原因就係佢哋參加埋國會嘅參議員啦，同埋影響緊政治啦，同埋有好多大陸嘅文化入侵啦。即係無論係學校裏面啲人又好嘅國家主義啦，但係好奇怪嘅中國人，即係呢樣嘢你唔能夠唔讚佢咧，就係明明唱咗人哋嘅國歌入咗席之後咧，仲不停咁揸住啲紅旗咧喺度。即係愛自己嘅國嘅，即係把口，但係呢個身體咧就偏偏喺人哋嘅國家嘅。咁我只有啲朋友話俾我聽，因為我近年咧就事實真係識多咗移咗民去澳洲嘅朋友，咁佢哋話俾我知咧，就係嗰邊好猖獗嘅，其實啲唐人咧都橫行嘅好多嘅。因為我上次今年我都去過澳洲嘅，事實上好多華人喺嗰度生活緊嘅。咁嗰啲華人一睇就知道唔係香港人㗎啦，因為咧即係個氣質係完全唔同嘅。咁所以今次澳洲咁嘅舉動咧，原因咧就係、是、早排有一單嘢咧，就係、是、爆咗一個間諜，就係、是、連香港嘅事務都有參與嘅，即係例如嗰、那個銅鑼灣書店嗰啲事啊，同埋佢知道好多唔同嘅內容嘅。咁呢、這個如果講廿幾歲仔佢知咁多嘢咧，應該係幾高級，又或者佢哋嗰個間諜系統咧就好唔專業咯。即係咩都好 big mouth 啦，即係當茶餘飯後咁，咩都講曬俾人聽啊咁樣。即係以我所知，間諜呢個行業咧，就係、是、你嗰個間諜連自己都唔覺得自己係間諜嘅，因為佢做緊嘅嘢係同鐵金剛啱相反嘅嘛。即係007嗰啲咧，哇！一條友連個太空船裡面嗰個核子彈各樣佢都要理得到嘅，地面上嘅。即係嗰啲靚女嗰啲基地全部都去過曬嘅，即係玩過曬嘅。咁現實就偏偏唔係，即係英國佬嗰種蠱惑之處咧，就係咧佢專登拍一啲咧同佢現實好唔同嘅嘢，就 mislead 咗大家咧，就覺得間諜咧原來又風流倜傥啦，又充滿活力啦，又上山落地、潛水、飛天、跳降落傘咩都識嘅。咁現實咧就偏偏唔係，咁所以咧就令到一般人咧對佢所派出去嘅間諜咧。就根本就唔知嗰個係間諜嚟嘅，咁所以呢個非常之成功啦！呢幾十年裏面，咁咧偏偏咧就係、是、大陸嗰啲人可能就係成日都係睇翻西片大咧，咁就覺得咧呢、這個間諜應該咩都知嘅。咁樣咦？我裝修嗰位朋友頭先啱啱 WhatsApp 咗我話聽朝得唔得啊？得喎，點樣覆佢好咧？因為用個電話 live 緊，覆唔到佢添。咁咧就係、是、第一個間諜咧，就係、是、嗰個咁嘅大陸間諜咧，就爆咗好多勁嘢出嚟，即係尤其是香港人好有興趣嘅勁嘢啦。咁於是乎咧，我相信澳洲有呢個舉動咧，並唔係因為有個捉咗個間諜先至會有咁嘅舉動嘅。我諗長期以嚟咧，佢都留意咗好耐呢個問題咧，對全世界威脅都非常之大嘅。咁啊，其實一早又係講一早啊，懶叻咁啊，我諗好多人都同我一樣啦，就認為滅共先搞地球嘅，因為成個地球任何嘢各方面咧。都是被大陸搞彎的，原因就是他的價值觀跟其他國家的價值觀都不同，可能有人在這裡都贊成大陸的價值觀對世界更加好的，我就覺得絕對不是咯，所以呢真的有得歸化好歸化英籍，有移民都移民到美國，即是不要做中國人為榮，我覺得將來都是。於是乎就令我想起啊，其實他們是不是看得太多 James Bond 的戲呢？咁譬如講 James Bond， 昨日就看到一個新的 trailer， 非常之好睇嘅。咁咧嗰套咧就係、是、No Time to Die 啊，即係死都唔得閒啊。咁佢有翻啲70年代新康納利再之前啊，落咗埋新康納利嘅時代嗰啲 feel 啊，即係去翻中東嗰啲地方啦，揸翻個舊跑車，個跑車裡面有啲特別嘅武器啦，因為嗰啲。好懷舊嘅武器咧，已經冇出咗好多集噶啦，因為而家轉咗個 Q 嗰個細嗰個 Q 咧，就唔係嗰個老嘢。就近期啲科技咧，就好似冇咁浮誇，冇咁好笑嘅。咁但係今集 鐵金剛咧，如果大家睇翻個 trailer 咧，就叫 No Time to Die 啦。所以睇翻咧，佢哋有啲懷舊嘅武器啦，就例如喺個車頭燈嗰度換咗盞燈，但係標咗支槍就嚟咁樣射喎幾個人啊。咁啊，我好期望嘅，即係其實每一套James Bond 我都好期望嘅。咁因為奇咧個風格都變化好大嘅，尤其是嗰個 character 咧，而家換咗呢一任嘅鐵金剛咧，我覺得佢係更加好睇嘅，因為更加似一個人啊。成日會受傷啦，成日俾女困咗咧，就未必走得翻出嚟啦，又死亡邊緣先出得翻嚟啦。因為以前嗰啲鐵金剛又鹹濕又好彩噶嘛，咁但係呢一個鐵金剛佢唔係好鹹濕嘅啫，佢又唔係好彩喎，成日都係咧，哇周身爆曬光啊，仲要俾人虐待啊，俾人綁咗張凳度踢春袋啊，咁呢啲即係受曬呢啲苦難咧，先至逃得甩嘅現場。我覺得相對係有人性少少，咁於是乎。希望大家四月的時候記得捧場看這套戲啦，這個不是廣告來的，因為我實在熱切期待。說看戲呢，我最近看過一套戲叫做Doctor Sleep，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呢，就是那套 Shining The Shining 的下集來的，聽說有些原教旨主義呢就一定是 original 好看，那些未看都已經知道是那套好看，那些朋友呢他們就覺得新那套不好看，問他看過沒有，我沒看過的，咁咧，但系咧就成日睇埋個影評，咁影評咧梗係要唱反調噶啦。你偏偏係好睇咧，話新戲咩？咁啊，偏偏咧話定一定話唔好睇嘅。但係佢又冇睇過舊嗰出過，好多人都大家都係聽緊阿紀圖同埋梁錦祥嗰啲咁嘅角度去分析，或者佢哋喜好就去假定咗舊嗰套 The Shining 係一定好睇過新嗰套嗰套叫做 Doctor Sleep 嘅喎，好奇怪喎。嗱，咁我兩套都有睇嘅。咁我當然細個睇 The Shining 咧，我係。老實講，我除了那幾場經典的戲咧，都冇乜印象噶啦，因為真係太小個啦。即係嗰套嗰、那個經典的影像咧，就有兩個又不是孖女，但係又著啲衫一模一樣的核突靚妹啦。同埋我記得咧，喺個 lift 度飆啲血出嚟，成個大堂都係充滿血啦。同埋啊 ，Jack Nicholson 揸住個斧頭喺度劈友啦。咁同埋咧，嗰條僆仔坐住一架單車。那個單車好像以前海運大廈都有得賣的，就叫綠騎士的，那時叫做不知道英文是什麼，就是那時電視有賣廣告 Mattel 都，那我坐了一部整部膠的單車，就在一間酒店裡面周圍兜這樣玩這樣，我就記得這幾幕而已。那看回的時候呢，哇好感動啊，即是他印象中，我想他做這個 research 的時候呢，就是小時候有看到這套戲，而個年紀咧，又係同嗰個細路仔一樣咁大，嗰班人嘅印象究竟會有啲乜咧？咁啊，正正就出翻曬同一樣我嘅印象嗰啲畫面，幾過癮真係。咁但係咧舊嗰套咧，因為Kubrick 拍噶嘛，即係佢嗰種大師嘅手法咧，我相信當時都唔係人人睇得明佢想點嘅。咁但係因為而家咧就唔同各種各樣嘅講故仔嘅方法咧，即係大家都學識咗好多啦，因為。即係其實佢Stanley Kubrick 咧，佢對電影嘅貢獻咧，即係佢有一種好固執同埋好任性嘅講故仔方法咧。某程度咧都係因為佢太大上頭啊，即係佢想拍啲好勁嘅故仔，但係咧當時嘅科技咧冇咁高嘅時候咧，就攝拍一個Stephen King 嘅故事咧，就用一啲氣氛啦、配樂啦、同埋鏡頭啦。同埋 timing 咧，就去做成一個佢嘅電影感。咁獨一無二嘅真係，即係因為上頭太大，但係佢又要嚇到你嘔血，佢就用咗嗰幾種技巧就打造成埋佢嘅風格啦。咁打造咧，呢個唔係大陸話嚟噶，即係我已經詳細咁分析過咩叫打造啦。因為無中生有嗰先係叫打造嘅。咁於是乎就而家睇翻，如果你硬係攞佢嗰攞當時。那套 Shining 來比較是不公平的，因為現在的導演都不是 Stanley Kubrick， 你做什麼要人家拍回 Stanley Kubrick 那些效果呢？那於是乎呢，即作為一個拍一套戲想講好一個故事，我覺得Doctor Sleep 是合格的。那原因就是現在太多高科技去製作電影的關係呢，就令到呢有時那個原著想講一些東西呢，現在具體已經可以在畫面呈現到變咗好白啊！即係你同以前嗰套啊，即係出入好大嘅時候咧，咁有好多人就自然原教旨主義咧，就淨係中意嗰套嘅啫。 咁你根本又點會中意新嗰套啊？咁但係我即係盡量跳後100步望翻呢兩套去比較咧，我覺得新嗰套真係拍得都唔差嘅，都非常好睇嘅，我覺得。咁所以希望大家又入去睇啦，好似已經落咗畫啦。咁係咯，咁唔知點解講個間諜又講個電影啦，咁唔緊要啦，華明九吹廿四啊嘛。OK。 Milo Mia Jack Johnson 做乜要脱歐？主因怕東歐移民，佢哋做英國佬都唔做嘅下難工種。香港人咁有錢，眼高高過加拿大人，記得加拿大有人幾點唔信香港人八九十年代大批土豪移民，英國佬會唔會接受好似俄羅斯有錢佬咁嘅香港有錢佬大規模入侵 ？Ray 葉都有唔少人去澳洲讀營養師。Captain Sean 探長好，大家好，請問香港人去澳洲需要簽證嗎 ？Milo Mia Jack 講開 James Bond， 諗起子華神哥嘅 My Name's Deep 間諜妻派大陸價值觀對大陸人好，派派大陸價值觀。傾向思維上保護基層 ，Her Cat 劇莊棉醫生都幾好睇，但一定要睇咗閃靈先。Milo Mia Jack 一 shot 面嘅密碼好睇，嗰套戲本身睇翻紀錄片 Room 237，唱壞唱屌幾圖果。啲所謂影評只係堆砌美化技術鞋手法，立撚殺。 咁啊，各有各嘅睇法啦。總之我都聽唔到落去嘅，其實老實講，即係你講埋啲嘢都幾濕鳩嘅，真係，即係恕我咁樣講咧。即係我覺得紀圖同埋梁錦祥佢嗰種影評的手法呢，即是他們令到你會覺得看完呢，啊，這兩個人懂很多東西，即是同一件事呢又講很多其他跟件事沒關的，即是跟電影沒關的東西，又拿大量的他自己的 reference 來比較，這樣即是無非呢聽完之後呢我對這部戲的印象都不是很深，但是印象最深就是，啊，這兩個人不停在曬冷，即是不停地覺得自己懂什麼，以前見過什麼，拍過什麼，就比較少咧，就係分析或者研究一套戲嘅。咁呢個對我嚟講就得益唔係太多啦。對一啲即係中意嗰個叫咩啊？即係中意將一啲資訊嘅轉移嗰啲朋友咧，就會中意聽呢類咁嘅影評啦。因為個目的係俾人想覺得自己好有料咁樣，係成功嘅呢樣嘢，亦都係社交嘅一個必須的條件嚟嘅，即係社交場合哇！你突然間好好似好叻咁，好識好多嘢喎，咁樣即係自然受歡迎噶啦。咁所以咧，即係你聽呢類咁嘅主持去講電影咧，就的確有呢個 benefit 嘅，我覺得咁啊，可以聽下啦。如果中意咁樣去消息轉移俾朋友嘅話，喂，咁另外咧有幾位呢位Miami 一啊 Johnson 做咩要脫歐啊？係咯，即係佢當然一個政客就有佢嘅想法，亦都係為咗自己嘅國家嘅。咁所以呢啲咁嘅利益咧，就同佢哋嘅道德未必有直接關係嘅。咁但係往往我哋外人咧，就成日估咧，佢哋講乜嘢大愛啊咁樣，係咪咁嘅意思咧？即係我覺得係咯。所以你嘅睇法咧，就可能有道理嘅，但係。個動機係咪咁？我又真係唔知喎，又唔夠完全認同喎。咁啊，仲有就係澳洲多人讀營養師啦，同埋去澳洲好似唔使簽證嘅喎。我上次去澳洲都冇簽證啊，淨係買機票，咁就入得境嘅咯喎。但係咧，我上次去澳洲咧，揸 BNO 咧就好論盡啊，即係上次我講漏咗啊，監製話，咁我講到好論盡，搞咗成。粒幾鐘都過唔到關，就唔係個海關阻住我，係個航空公司阻住我，因為航空公司嗰個 check in 個 system 咧係裡面冇包含 BNO 呢一種人嘅要求嘅，咁所以所有嘅電子嘅登記咧，全部都我都要人手做翻一次，仲係嗰啲咁嘅同事咧，好似直頭唔知 BNO 係乜嘢嚟嘅。咁所以搞咗個半鐘頭先過到，先入到海關，咁所以就好論盡嘅。咁如果假若去台灣你話去玩嘅係嘛？移民我就唔知啦，都唔會太難啩我諗。咁啊呢位話請問 James Bond 咩？講開 James Bond， 子華神嘅機 My Name， 我完全唔知你講乜，因為咧我就除咗蘇根蘇之外咧，我完全冇睇過黃子華嘅嘢啦。之後。尤其是上咗電視咧，因為我冇睇無線20年嘅關係咧，咁就所以我完全唔知道你講乜嘅，真係唔好意思。咁另外咧就係 CRP 啊，大陸價值觀對大陸人好啊，我都唔敢肯定喎、啊，你知啊？大陸人都係兩面人嚟嘅，即係把口嗰講嗰啲嘢，同埋佢個身體咧係好鬼分裂嘅，咁所以我亦都唔係好贊成你講嘅嘢嘅。咁啊，開卡 kit 咧就話嗰套Doctor Sleep 咧就係、是、好睇，咁但係好可惜咧，我就係睇完 Doctor Sleep 我先再翻睇翻閃靈嘅，因為正如我頭先所講咧，我細個睇完閃靈咧，我完全係唔記得咗講乜嘅。咁我去海星戲院睇嘅，好似係咁咧。於是乎咧，我再睇翻閃靈咧，哇！我一條友半夜都睇到驚嘅，真係唔係講笑啊！尤其是咧嗰條僆仔。即是阿德踩踩單車經過那間房呢，想開門入去呢，哇，場我真的崩潰，不敢看下去，不知道為什麼那晚特別心虛那他分了幾天才看完。還有那個什麼 Shining 密碼好看過套戲本身，哦，那套戲很多東西，那個紀錄片呢很多東西都是要嚟反擊翻嗰啲人講嗰啲陰謀論嘅，我唔知係咪同你講同一個 documentary 啊？我睇咗少少啦，就係佢講緊有幾個 part 嘅，譬如個細路仔著緊冷衫，嗰件衫係 Apollo 11啊，定 Apollo 幾多號啊？咁即係總之登陸月球嗰件衫啦。咁原來咧當時咧就係、是、你有十個細路仔都有一個著呢件，因為嗰件衫咧係。大量咁樣生產咧，有好多細路仔都中意著嗰件衫啦。咁就並不存在啊 Stanley Kubrick 想講一啲咩秘密出嚟啦。咁另外咧，有層嗰、那個冷巷最尾有個擺設有裝飾咧，就係、是、有兩層打直嘅嘢咧。我覺得呢啲好 common 嘅 design 嚟嘅。咁佢哋又講成嘅911嘅一個預警啦。咁另外咧就講嗰、那個講嗰個黑人咧，介紹嗰個廚房咧，有好多儲咗好多儲糧，好多食物喺度噶，唔驚大風雪咧，都完全係頂到半年噶。咁嗰場咧，就嗰個貨架嗰啲食物全部多數都係嗰個牌子嘅。咁有好多人咧又話咧，我紀念翻紅番喎。咁但係咧，照嗰個戲有啲道具佬親述咧，就係話咧，原來咧即係買道具嗰啲人親述咧，就係話。因為嗰場戲咧就好似喺內華達州拍嘅，即係成個廠搭一個酒店嗰個景出嚟咧，就話因為最近一間超級市場咧，佢淨係得嗰啲貨啫，咁成個超級市場啲貨都俾我掃曬翻嚟，咁佢賣啲咩貨咧，我就焗住要用啲咩貨，咁啊並唔存在係佢有心咧就唔知啊導演咧又想暗示咧就話美國殺咗啲黑人咧。咪殺咗啲土人嗰件事咯，就同套戲嘅 background 有關咯。因為套戲背後都有少少巫術喺裡面噶嘛。咁嗱，信邊個就好難講嘅。我相對咧就信去訪問翻唔同嗰啲崗位嗰啲人嘅説話咧，就多過信一條友喺度自己作一啲陰謀論嗰啲嘢出嚟嘅。咁之前你又冇人講嘅，搞一日之前，點解搞一日發生之前你先覺得？嗰、那個壁畫係似嗰兩層大廈咧咁樣，咁同埋你信嗰個僆仔嗰件衫 Apollo 11定唔知幾多咧？話就等於係登月係假嘅，就係導演拍出嚟嘅咁樣，我覺得又真係好牽強咯。但係好多人信呢啲咁嘅陰謀，咁啊繼續信咯，反正陰謀都唔使解釋嘅，即係你信就得噶啦。 太太大陸人社會重視社會平衡，資本社會重視強者與富人，資本社會富人主導社會所有嘢，大陸社會中央政治主導所有嘢，中央做得好就會崛起得好快，並唔一定會劣質過資本社會，不過資本社會感覺好似高級高尚啲，感覺想勝過大陸。瑞麗珠旺角豪華戲院已關閉了。買路面亞洲一巴黎下禮拜撇巴黎奇幻電影節有幾套編劇嘅白髮魔女。 喂，呢位卡伊咩點讀啊？再讀一次先。我真的不認同你的講法了。 Kai Pai 我真的很不認同你的講法了。即是如果資本主義社會呢，啲人真的很相信資本主義這個原理去 run 一個社會，甚至乎 係一個政權有權力，係佢真係好重視社會主義嘅話咧，你講嘅完全係啱嘅。但係而家正正就唔係啊嘛。咁如果 run 一個社會有權力嗰個人都唔信社會主義嘅時候，咁呢種社會主義又點可以有機會好得過資本主義啫？即係你講嗰個都係學術上或者原理上就啱嘅。咁大家有冇共睹啊？而家中國點樣？何慧萱已經執咗啦，不過呢排嗰啲嗰啲哭喪嗰啲文青咧都唔得閒去招呼啊。如果俾即係太平盛世嘅時候咧，我諗有好多文青嘅哭喪啊，即係套戲院間戲院未執嘅時候咧，行過都要兜路嘅。但係咧啊，一收到風咧話死亡嘅時候咧，嗰啲文青就撲到去嘅。嗱、啊、呢、這個唔係我誣衊佢哋㗎，即係因為我都曾經咧同一啲 NGO 做過工啊，即係就幫長春社去做過一啲外判嘅拍攝嘅，咁我要親自落去訪問嗰啲人嘅有時啊，即係有啲 project 可能要好多地方嘅時候，係冇人同我一齊去，即係個長春社嗰啲同事又未必得閒同我去嘅時候咧，某程度責任咧都要我自己即係問翻佢一啲嘢嘅。咁咧我即係訪問過好多唔同嘅就嚟結束嘅行業咧，甚至乎已經結束咗嘅行業，或者一啲地標嘅主持人咧。他們異口同聲呢都說那些文青呢，即是當他們捱得很慘的時候又不來幫襯一下，又即是望都不望兩眼，但是呢就出了死亡通告的時候呢撲到來好像哭喪，覺得很可惜的這樣，即是他們都體化了。又甚至乎呢有些行業呢很式微的時候呢就被他們那些文青來嘘一嘘，業主呢覺得你有得做又加租就加速死亡，那他的形容呢簡直嗰啲文青咧就係、是、催命符嚟嘅，即係見到呢班人咧，佢就頭痛啦，就即係就嚟死咁解嘅。咁賣鹹魚嘅又咁講，指責嘅又係咁講，整蒸籠都係咁講嘅。咁啊，所以其實嗰啲文青嘅平庸咧都幾得人驚嘅，我覺得。即係你覺得嗰樣有一個價值，你其實你自發咪去咯，咁咪表現到你文青嘅一面咯。但係硬係要有啲 magazine 出咗，有啲人講咗。就啲人先要，哎呀，真係可惜啊！咁樣嘥氣啦。 My Romeo 阿俊一巴黎下禮拜 Pitt 巴黎奇幻電影節有幾套編劇嘅白髮魔女傳。My Romeo 阿俊一小弟網名喵喵租，頭像係人都 劇定。幾套編劇嘅 ？OK。 My Romeo 阿俊一小弟網名喵喵租，頭像係鄰居嘅獨眼貓。My Romeo 阿俊一作品出咗街。 喵喵租啊，即是什么东西啊？哦，即是你讲的你，哦，头先卖广告的朋友是吗？不知道。 买我面罗昌一作品出咗街就唔都属于作者，已属于观众家啦。Her cat catch 我细个都俾浴缸女人同妈会吓亲。 哦，反而浴缸嗰阿婆咧，我真系冇印象喎，我就系记得个妈妹就好核突啫。浴缸嗰阿婆，好似门罅度染样，我有啲印象嘅。哦，呢位就係媽咪 Jo， 喂，歡迎你入嚟吹水啊！即係覺得珍惜下有得有自由傾偈個過程啦，好過賣廣告啦，係咪 ？Amber Chung 大陸最唔保護基層就真，向向大陸價值觀點會保障基層，佢哋對基層最無情。早兩年有聽過北京趕走低端人口嘅事嘛？仲係冬天 ，My Room 阿 Jo 一 Steven Kim 好多小説都係關於印第安人兩種地嘅作就。Amber Chung 大陸都唔當人命係人命，除非你係富人。最近都有單塔路事件，幾人跌咗落個洞度，救唔到就由得佢。 哦，廣州啊！ 用水泥填翻個洞，穩定條路，仲話最保護基層，真係搞笑。陳秘主之前，我成日去睇，見到佢上我想睇嘅戲，我一定會去豪華戲院。 係。 佢其實重視社會平衡，所以將新疆人困入集中營，北京將低端人口趕出北京，真係好榮幸。 係啊，即係大家答咗你啊，真係。一講起呢啲就，即係其實個事實就還事實。理論就還理論嘅咯，即係覺得，但即係希望各位朋友即係睇清楚個事實咯，就唔好成日喺象牙塔裏面啦。 My Romeo 阿 Jo 一，我冇賣廣告，你認錯人啦。 哦，唔係你啊，咁頭先賣廣告嗰個係邊個咧？對唔住啊，算啦，都揾唔到啊。咁啊，對唔住啦，認錯你。喂，咁啊係啦，就係好 sad 噶，即係好多人都有大中華情意結啦。咁但係即係有時見到咁樣，即係你都應該有個判斷，究竟你支持緊嗰啲係乜嘢咯？基本就係咁樣。如果唔係咧，就好多人長期以嚟咧 即係因為佢本身自己唔受到影響先，咁佢咪可以咧，即係講理論咯，即係講到飛天都冇用噶嘛，係咪？ 厉 害海 探长，大家好。 喂，大家好啊！而家先嚟啊！咁晚而家几点啊？十二点几啊？差唔多咯。喂，咁系仲有咧，就系、是、我想讲咩咧？啊，又系因为而家成个礼拜都先做一次 live 咧，咁我可以将啲新闻啊，得闲写低佢咧。咁我见到单新闻咧，有班贼去老笠打劫咧。喂，嗰啲警察系相对啊，即系唔敢话佢好有态度，请埋食烟就未至于嘅。我都是看到一張照片啫，我沒有看那個 video。咁但是他對一些淨係話跌咗個良心，都已經打鑊金同埋咁兇狠，甚至乎有個女警玩呢個顏面成騎咁樣，即係坐住個示威者咁樣揸把槍。喂，呢啲咁嘅情況，即係好明顯喎，大佬。咁我真係喺度諗緊，究竟警察有幾咁憎而家呢一代後生仔咧？即係憎嘅對象。他有冇諗過將來可能係騎住佢嘅一班後進咧？而嗰啲賊點解會對佢咁好咧？相對地，咁我有少少體諒佢哋嘅，即係可能佢哋意識得到咧，即係啊，假如我唔做差人，有咩做咧？將來咁可能都係同佢哋一樣嘅啫喎，咁啊俾下面啦，喂咁樣嗰啲咁嘅睇法咯，或者即係佢冇差人做，你諗下都幾得人驚嘅喎，即係你識啲人冇差人做，佢走去做咩啊？一做麻雀館睇場啦，一係做保安啦，一係即係高級嘅就可以做保安啫喎，低級嘅差人冇差人做都幾係一個社會問題嚟嘅。咁所以咧，即係今日佢哋選擇咗同大眾多數嘅人過唔去咧，咁佢將來都係整定做賊噶啦，我覺得。因為你係老闆，你會唔會請差人先？我就唔會啦。 Amber 唱資本主義可能是重視富人，但問題是普通人都會有機會做富人，雖然機會小，但知國的話，就算你有機會做到富人，大陸有句說話，養肥了就殺，等你富甲一方，然後屈你條罪又好，什麼都好，就侵東曬你的錢。如果不是，為什麼馬雲退休？因為他還想要條命，賣兩月亞洲一賣廣告，叫食野間算 NFI。 不過共黨自己好有信心感喎。Amber 唱資國什麼都不信奉，他們只是信奉錢，重資本主義過資本主義社會。 是啊，沒錯啊，其實共產黨不過共產黨有自信的原因呢，就是他太不了解主流社會了，即是所有他自己在那裡自欺又好，為奴又好，長期以來都是得一個口徑去唱好自己的國家，什麼都問題都覺得是沒有的時候呢，那他的自信就是來自大話咯，即是大話說得越漂亮，大話越多人配合的時候，他整下整下就當作是真的了。咁咧就調翻轉，當你嘅自信心強到一個點嘅時候咧，佢又覺得人哋全世界都想佢死嘅，即係我覺得呢個先係最大問題咯。即係中共就係覺得全世界都欠咗佢，全世界都想佢死，嗰、那個鬥爭嗰個思維咧就無處不在，廿四小時。咁於是乎，你見到今日大陸人啲氣質特別古怪咧，就係覺得所有嘢咧出事咧都係人哋錯，我哋永遠都係瞓喺度做受害者嘅。如果唔係都唔會下下都叫遲奶遲奶，即係你其實遲奶咗好耐嘅，你用隻骨支撐成個人行得路有突㗎啦。但佢仲係要冇脊椎咁樣咧，成世都係等自己要遲奶先至可以吐咗一口冤屈嘅氣嘅。咁呢個就係大陸人長期以嚟嗰個強烈嘅自卑，表面咧就俾啲大話令到自己好強勁啊，即係咩都勁，即係所有科技又好，軍事又好，即係人種又好。同埋資源又好，咩都強過曬所有嘅強國嘅，即係覺得點解早嗰半個世紀你哋話曬事咧？咁今日都終於到我啦 ，my turn 咁樣咧，就但係佢亦都知道個世界係即係佢所有今日得到嘅都係偷翻嚟嘅時候咧，咁啊自卑感咪咁樣嚟咯。佢都知道自己發生咩事嘅時候，咁我之所以話佢分裂就係分裂個程度就係分裂成咁啦。咁於是乎咧，都仲係。總之出到嚟博懵，即係總之啲人信咗你嘅話咧就博懵，唔信你嗰啲咧就係你嘅問題。咁啊，而家中國人出到去就係柒到出國際，係呢個原因啫嘛。 派派在香港，我絕對感受到富人唔當窮人係人忌氣焰，一樣係無人性。比較大陸同香港，大家都唔係完美， 喜 極而泣嘅表情。派派大陸人見識少，愛國心理異常強烈。 愛乜鬼嘅國啫？佢都根本就唔愛國，佢愛自己多啲啫喎。咁啊，同埋你見過嗰啲 窮人，即係你攞香港同大陸比較係咪？你想即係一講到即係同你個意見有少少唔同，你又講比較，咁我呢個啱嘅，呢個自保嘅方法嚟嘅，即係個情感冇咁傷害嘅。咁但係講到中國人大陸人比較，都唔係完美。咁當然唔係完美啦。咁因為中國人都係嗰個俾皇帝嗰個思想灌輸咗幾千年喎，即係我今日冇得威，他又有威，我就唔威過你啊！即係大家都係想做皇帝嗰個諗法。咁所以呢樣嘢咧，到到我呢一代都唔改咧，咁中國同埋香港其實都係呢一方面都係唔會有分別嘅。即係只不過香港人既然都係咁樣嘅時候，就好彩有英國嘅呢個制度咧，就令到呢種諗法咧就唔能夠老鳳。就唔能夠覺得係一個全面性，你有多一個選擇，你可以有錢咗之後都好大愛，呢個係你嘅選擇權。但喺大陸就唔得啦。大陸雖然你係同一個人，但喺大陸嘅氣氛同埋喺佢哋嘅文化同埋佢哋周遭發生嘅事，令到佢哋就算有錢咗之後，佢哋冇慈善呢個觀念嘅，佢連扮嘢都費事扮嘅。咁呢個咪就係雖然同一種人喺唔同嘅制度。咪就產生咗不完美咯，即係你講得啱嘅。但係大家都不完美之餘，香港本身即係講緊舊香港啊，都仲有選擇完美呢個自由。咁但係就大陸就冇啦。咁所以你講一半唔講一半咯，我覺得講錯一半咯係。所以你唔好咁樣比啦，即係你即係自己唔開心㗎咋。可能你唔係香港人，你會開心啲。假如你係香港人，你係受過英國統治嘅時候，香港嗰種。多一個自留俾你選擇做好人呢一個 option 咧，你係唔會覺得好似你咁諗嘅，可能你真係大陸人都唔定，我覺得。 派派大陸人見識少，愛國心理異常強烈。 OK， 係啦，喂，咁啊，繼續快節奏講埋落去就完成啦。咁啊，1.4級地震，唔知今日大家有冇呢個感覺咧？我就冇啦，因為我今日瞓到好晏啊。咁啊，最奇怪就係咧。點解12點幾地震咧？4點先至發出呢個地震警告嘅咧？即係我見到嗰、那個天文台嗰個 app 咧，甚至乎因為而家主流媒體已經好少睇噶啦。咁嗱，我覺得我第一個陰謀論嘅估計咧，就係、是、會唔會有啲即係呢咁輕層次，即係咁渣嘅地震咧，可能係唔係好深層次嘅地震產生嘅？會唔會係核電廠爆炸？會唔會係？有潛艇爆炸咧，即係香港海域裡面，會唔會黃之峰特訓嗰個中心喺長洲度搞核彈爆炸咧？即係將呢當呢啲嘢咩都唔知嘅時候咧，而家個天文台咧都同黨好合作嘅，都唔出聲住，睇定啲先，睇下講唔講得先，講得先講。即係覺得香港已經變咗咁樣噶啦。咁點解聽話黃之峰特訓基地咧？因為我睇過一個大陸嘅，都唔係大陸啊，係幫港出聲定唔知道。嗰類嘅貼圖咧，即係唔知假新聞定咩咧，就係話黃之峰唔知美國佬俾咗2000萬佢買樓，咁咧買一層樓唔知天曬定唔知咩，又唔知俾咗大量錢佢特訓一班特種部隊咧，佢就 base 喺長洲嘅。咁我諗寫呢篇文嗰啲人咧，長洲喺邊佢都未必知嘅。咁我覺得真係好好笑啊！呢啲嘢，即係大陸嗰啲假新聞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咧。即係假到咧，你抌俾電影公司老闆都俾人掟翻轉頭嗰個地步嚟嘅，即係啲橋渣到。 Amber 春夏，我係窮人，但從來冇覺得啲富人點點點喎。可能你身邊都係有錢人啦，但係換句説話講，如果你喺大陸同埋啲富二代、紅二代一齊，可能當你係人的情況會更加嚴重。佢哋好多犯咗事、殺咗人一啲事都係的情況，已經唔係新聞嘅立場。電話入寄通知有時會遲咗彈出嚟。 我係 亞洲一拜去 Let's Go 睇戲，早個鐘出門搭地鐵。 你講咩啊？唔知你講乜嘅。 買到秒鐘一拜去 Les Hall 睇戲，早個鐘出門搭地鐵。 哦，你要睇戲？哦，你喺加州嚟嘅呢個地方係咪啊？我唔知喎。喂，好啊，咁有機會再入過嚟啊。我睇個名都係估嘅，就唔知完全唔知你喺邊㗎。你又唔介紹下自己？ 你好，係你最假。 你最假唔緊要啦，你覺得我假咪假咯。喂，咁啊，仲有就係地震都冇人知啦，咁樣唔緊要。咁啊，其實唔知大家有冇感覺過地震咧？我有一次，我以前係我個老友叫肥文嘅， 咁佢喺大陸結咗婚，咁咧有一次招呼我翻去，都幾耐啊，十幾年前啦。咁咧佢就俾間房我瞓嘅，咁咧就新屋嚟嘅。咁我嗰晚咧成晚都聽到咧無端端嘰嘰嘰嘰嘰嘰嘰咁樣，即係發覺，即係當時啊，我就賴起佢用埋啲大陸冷氣咧咁流嘅，即係有啲虛位個摩打突然間發得好勁，咁啊會有啲咁嘅聲啦。咁點知瞓瞓下又俾嗰啲嘰嘰聲嘈醒喎。我當時一啲都冇諗住係有鬼嘅，即係似係嗰啲恐怖片咁嘅。咁點知第日去約咗另外一啲佢當地嘅朋友出嚟飲茶咧，原來佢哋話地震。咁地震咧就係話因為動物咧就即刻知道嘅，即係無端端有好多老鼠周街飆啊，同埋屋企有隻狗喺度亂叫啊咁樣。咁但係阿肥文屋企就冇養嘢嘅，同埋新樓咧就冇老鼠嘅，即係上唔到嚟咯可能。咁原來。嗰晚原來感覺到地震咧，但係當你如果你冇呢個意識嘅時候咧，你會諗咗第二樣嘢，覺得唔係地震嘅都幾好笑。咁原來佢住嗰個地方係東莞嘅唔知邊度邊皮嗰啲啊，橫力定唔知咩啊？咁原來耐唔耐都會地震嘅，咁都幾過癮嘅。即係呢啲淺層地震咧 ，OK 唔係太驚嘅。咁至於有一次咧，我感受到一次地震最驚咧，就喺台南啊。雖然我都唔係好高樓嘅，大概七樓咁高嘅位啦。咁但係震到成層樓發嘅，即係咁樣發嘅，哇！驚到咧，即係如果真係再高啲嗰個擺斗更加勁，又話甚至乎冧樓咧，根本你匿埋喺台度都死嘅。咁當地人咧一半半啦，我見到有啲人都好驚，即係捐落台底，但係有啲台南嗰啲陀地咧。即係完全覺得冇嘢，喂，成日都係咁噶啦，使乜驚咁樣？咁我哋呢啲少見啊嘛。咁嗰陣時3.11地震咧，日本，我見到新聞裏面啲高樓大廈咧，即係你有挖隔機 lock 死咗喺度，見到咧啲大廈見到就咁樣搖咧，諗下如果你係幾十樓，你諗下幾多人驚？有冇大家有冇遭遇過地震啊？呢度我諗住加州嘅朋友、洛杉磯嘅朋友應該成日都會地震噶喎。有冇驚險經歷同大家分享下咧？啊，同埋頭先嗰個話你最假嗰個咧，我諗我當時係講緊大陸嘅假新聞，即係嗰啲香港支報嗰啲咧。喂，如果你唔認同嗰啲係假新聞咧，不如答兩句爹啊！你唔好淨係答一句就算啦。即係如果你有論述嘅話，我都願意同你傾下偈嘅。呢位 Nicole 你好啊！佢唔肯讀添，點解唔讀咧？喂，咁啊 ，CRPL 就話大陸人未發展到香港人一樣， 大陸人未發展到香港人同一等級，要再等一代先追得上。本身如果分裂咗中國搞民主自由，發展速度會快啲。共黨係都要保持一個中國搞統戰。 係，其實點解你會覺得咧？就中國人會追得上香港咧，成日用呢個 term 咧，即係其實大家向緊唔同嘅方向走，即係係咪一定要追得上香港先為之有改善咧？我又未必認同嘅，因為香港其實長期都走緊一條歪路啊！我認為就係地產霸權啦，即係扭曲曬人性，令到嗰個價值觀都唔同嘅。其實中國如果分裂嘅話咧，就大有一個唔同嘅方向可以走到，即係其實大家都係走緊唔同嘅方向，大家成就都可能唔同嘅。咁未必香港一定啱嘅，我覺得，因為香港都彎咗好多年嘅啦，已經，即係到而家先至覺醒嘅，我覺得，即係相對覺醒咗啲嘅啦。 歪輪地震推時，港泥區港珠澳橋淤泥就放在這裡。HP 話請我在台北見識過，當晚是花蓮6.1地震。 哇！6.1都幾勁喎。 我感覺到地震的一次係日頭嚟，突然覺得對面撞樓喐喐地，然後覺得頭暈，以為自己唔舒服就瞓低休息。後來聽新聞先知頭先有地震，香港有震感。 係有，香港都有嘅，我都試過一次。其實香港雖然咁細咧，但係各個區嘅震感都唔同，可能同個板塊都有關。咁啊，另外就係、是。威良，你係咪鄭威良？鄭威良啊，應該唔係啊，鄭威良叫鄭威良，我同學叫鄭威良。 歪輪地震推時，島泥區港珠澳橋淤泥就放在這裡。 島泥區會震，係咪真係？我就撈唔到點解個島泥區會即係會區市都地震喎？係咪會有啲承載啲淤泥 collapse 咗咁樣震咧？定係唔知咩原因咧？ 可唔可以具體啲講啊 ？HPY， 請我在台北見識過當晚小花園6.1地震。Ultramax 96高速公路上地震，第三道城建银行车线稳 ，Britain's Wave 87落撞机 ，Amber Chang Kai Pai 其实睇咗你讲咁耐，仍然未知你想表达咩嘢 ，Caris Y 控猫油轻微地震感觉唔到，但望住杯水就睇得到会有水波纹。 哦，好似侏罗纪公园咁。哇，Ultraman 你讲嗰度咁几级，八条行车线都即系车系咪响敖啊？照計在車上呢已經沒有感覺得那麼強，因為有個避震和有個車輪，那令到可以減那些震的，但是行緊車更加不覺，但是如果你見到車什麼 break dance 這樣 wave 這樣，即是你見到整輛車這樣彈起那些就很嚴重的了。另外有個 Amber Jang 就不知道我想說什麼，那你說哪個話題先得的。咁有時我講嗰啲嘢咧，未必一定有定論嘅，因為我係比較主觀噶嘛。咁有時講個客觀嘅現實出嚟，咁究竟好定唔好，啱定唔啱，你咪自己決定咯。唔係我一定要斬釘截鐵咁樣，嗱咁就啱啦，咁就錯啦。我就好少會做呢樣嘢嘅，即係除非有啲太過冇爭議性嘅，我先會咁講嘅。咁所以咧，即係唔怪得知有啲台有好多人聽嘅，嗰啲人咧就幫你控制，即係幫你決定埋嗰啲係啱定錯啊。咁我就做唔到呢樣嘢嘅。咁我唔知道你講咩話題，可以再傾一傾咯。如果你覺得我唔知道我想表達啲乜嘢，係咪我表達能力比較差咧，定係你唔知道我想表達乜嘅原因係，即係我冇講緊究竟呢樣嘢啱定錯咁樣嗰種咧，唔知咧。 Caris Y 控貓油輕微地震感覺唔到，但望住杯水就睇得到會有水波紋。太怕如果中國分裂咗，可能最後有啲地區不再講中文，有啲中國人會感到可惜。 嗯，咁咪自己去翻。你自己覺得舒服的地方咯，如果分裂了，即係總之不用俾一個極權國家統治的時候，我覺得即係空間比而家更加大咯，即係更加有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喜好的人會走埋一起，哇！這個非常好，想起都開心啊，真係。咁啊，另外就是啊，嗰位話我唔知道想表達乜，你係咪想問我想係咪想表達頭先之前講嘅乜咧？哦，是不是資本主義那樣東西啊？我不知道啊，真是。 行紅中國追過香港，我聽了20多年，之前吹到2020年上海會取代香港，不過其實都不難，只要香港不停倒退就得。 什麼？你取替不是可以，就這樣說取替的，有很多層面的嘛，可能個層面是經濟啦，又或者那個營商環境啦，同埋個自由度啦，咁好多嘢都要取替嘅喎，唔係一樣嘢。如果講經濟，深圳已經取替香港啦，但係點解佢仲要好努力咁樣做呢？因為未取替到啊嘛，事實上。 Amber Chang， 而且中共而家已經令到中文好核突了，所以中文已經不再係中文。 咁唔係中文係咩文呢？即係呢個要諗一個新 term 喎。佢哋嗰未話自己嗰啲係講普通話咯，佢都唔話自己嗰啲係中文啦已經。咁所以。世界不停咁變嘅，即係所有都係即係中文。咁你覺得廣東話同埋普通話，即係大陸話，即係如果你普遍人都認為大家都係中文，咁如果你話嗰啲大陸話唔係中文，咁你可唔可以有個新定義咧？即係點解佢唔係中文咧？咁如果佢唔係中文，廣東話或者香港話係咪中文咧？ Vincent Wong佢話緊 Kai Pai。 玩我 OK， 哦，佢唔係玩我，但我都係成日都係咁噶，都好多人問噶。哦，明白，即係我梗係知佢想點啦，即係佢想表達啲乜咧，就係想同主流嘅講法唔同咯，我覺得。咁但係又冇咩論述，咁樣就講嚟講去都講唔到。即係總之，你話東我話西，有啲人係中意咁嘅，即係尤其是又好同情大陸人。即係佢哋嗰種不幸，但係咧就唔會即係比較左嘅講法，我覺得呢啲係嗱佢自己答翻你啦。 Ultramax 数九十六高架桥攞最多，记得开车翻学早上在 freeway 上，以为车胎报咗，马上睇到后面前面条路在位 D L L M 六点几级，之后几十年都惯了，出街被人无情弹射死，中山高过地震死，太太喜极而泣嘅表情。不过大陆人倒转觉得紧睇中文更好看，唔似一嚿正方体。G G 唔系啩？咁啊，大陆人佢觉得咩？唔觉得咩？你根本完全唔使 care 啦，因为佢哋。都口不對心噶嘛？你睇下，如果你會唔會因為中國銀行嗰幾個字用曬繁體，佢唔幫襯咯，又唔會噶嘛？譬如江澤民做緊國家主席嘅時候，佢簽個名係繁體，佢會唔會反江澤民咧？又唔會噶嘛？係咪？即係會唔會嫌啊江澤民嘅簽名肉酸咧？又唔會噶嘛？係咪？咁所以你完全唔使 care 佢哋點嘅諗法，甚至乎係。即係聽都唔使聽嘅，即係佢哋嗰啲意見嘥氣嘅，佢樣嘢都係意識形態去判斷一啲嘢嘅，把口啊，身體當然唔係啦。喂，咁你話咩？美國三高同埋彈射死，即係中槍啊？定係點啊？無情彈射死，即係冷槍，即係嗰啲叫咩？榴彈射死啊！你知係咪啊？咁啊，三高可以改善嘅，我見你阿老哥都改善咗啦，已經咁啊，俾人榴彈射死，唯有著避彈衣出街啦，即係所以大陸人咪就係話美國更加冇自由咯，比中國即係死咗都唔知咩事啊嘛，因為人哋有槍啊嘛。OK， 咁啊，另外就係、澳洲講咗啦，同埋這個禮拜呢，我收得最多的一些留言呢，就是竟然呢就是都教訓緊我的，就是說人哋個網台收廣告關你鬼事咩，咁樣即係嗰啲咁嘅講法啦。咁我梗係唔關我事啦。咁但係問題我點解咁講呢，就因為嗰啲網台請我上去做嘉賓嘛，咁咪關我事囉。咁於是乎呢，我最尾一次呢我都有問阿土，嘩其實老蕭嗰啲廣告係咪好多錢㗎，點解你咁核突都肯播㗎呢，咁樣。即係同埋即係問佢係咪冇咗嗰個廣告，係咪唔得嘅呢，咁佢就係、是、即係有位朋友教訓我呢，就係話阿土都係一獨立承擔咋，咁樣咁人哋賣廣告咩問題呀、啊、咁即係嗰啲即係可能我已經戴咗頭盔封喺後門啦，我話如果俾二億我呢叫我播阿老蕭個片頭呢，我都真係答都諗都唔使諗就答話我都唔會播嘅，咁樣咁於是乎呢冇嘢話到我啦已經。咁於是乎就係講緊人哋點樣頂啊，咁樣。咁但我問個阿土呢，土話好少錢啊，幾千蚊屌，咁我少錢你又要，咁都唔要啊，咁樣。咁嗰啲囉都係。即係假若你為咗幾千蚊呢連自己台格同埋粉味都犧牲咗嘅話呢，咁呢啲固然係選擇，就固然就唔關我事啦。咁但係佢叫得我上去做嘉賓呢，呢個都係我上唔上去做嘉賓嘅一個考慮嚟㗎嘛，係咪？咁我點可以唔講呢，但係費事打字答佢啦，因為我打字太慢啦，講我用咗15秒就講曬啦，但打字我分分鐘打兩分鐘。 Kenny HSK 內媒講緊泰國係祖國一部分，因為第一代泰王係潮州移民過去。 咁都講得出，內媒係咪官媒嚟㗎？如果你咁講得出，咁你唔話自己係非洲人，咁全世界嘅種都嚟自非洲㗎啦，不知所謂。喂，咁呢我今日呢要講嘅嘢都講晒啦，咁我去搵啲嘢食，咁如果大家呢想再傾耐少少呢，咁就有個 chat room 呢就隨時開放繼續嘅，咁甚至乎呢我去攞嘢食期間大家可以留下言繼續傾多一陣，因為而家都唔係好夜啫，都係12点几啫，咁但係至於呢我部電腦呢而家都仲係輸緊血，點解咁耐都仲有2个钟头，已經進步咗㗎啦，我開Live 嘅時候呢仲有5个钟头零35分，而家呢就仲有2个钟头零11分，即係進步咗，即係個速度快咗添嘅，咁我諗我等唔到佢 migration 個過程，我都瞓咗覺㗎喇應該，因為佢就算2个钟头后佢都仲要整個大輪嘢，又要重新開部機，就好多嘢，咁希望我聽日瞓醒呢我就可以用新嗰個 hard drive 嚟運作啦，咁應該快好多㗎喇。咁我而家攞啲嘢食先，大家繼續踴躍留言啦。 頭先話你最假嗰位又唔搭爹嘅，點解行過就算啦？ 陈田你好，我想知低温症是否毒人，有人害学生是否真的，我十分担心。太太，我觉得 咩话咩啊？低温症是否毒人？低温症咪即系好冻咯，冻系毒人嚟嘅咩？我真系未听过，有冇人答到佢啊？ 有人害學生是否真的，我十分擔心。 即係點啊？有學生低溫症啊？我唔明白你大概意思係想講啲乜。 太太，我覺得一般社會一種主義係用來製造選擇啊，選擇出最好的人種和基因，一代一代演化出更好的人種。 啱嘅，你咁講。 太派當中包括了文化與科技進化，行行迷玩啦。威尼斯都係中國自古以來固有領土啦。李炳章喺度探長，估不到花生台賣燒身廣告係幾千蚊喎，廣告片都幾長喎，以為佢哋收好貴。 咁啊，諗翻轉調翻轉諗咧，真係多謝蕭生噶，因為冇人肯喺網台賣，即係冇乜客。去肯在網台賣廣告，即是多少錢不要講先啦。咁原因呢即係同大家有關嘅。因為大家慣咗呢睇網台唔使即係唔使錢嘅娛樂嚟嘅。咁長期係咁嘅時候，即係靠一班好有心，即係多數人都係冇收錢㗎嘛做網台。咁除咗 D100 嗰啲啦。咁所以呢個就多數人嘅習慣呢就令到網台的生存空間很有限，還有質素不可以慢慢提升，這個都很弊藝的，即似乎大家對質素和對品味和對內容呢都要求都不多，即不是很高，最重要就是有聲，有人講嘢，有人講時事，即沒有想到一個高一點的要求，有就有，沒就算這樣，所以就造成了香港在這方面即搞極都是某台都是差一截，即是大家的理由都是因為沒有 budget， 即是不要搞那麼多啦，即是想整好一點都沒錢這樣。那這個也都是大家的用到腳來投票的所向來的。有多少人好像我這裡即是我這裡算又不是很多，但是 有些個別的人呢就經常都 sponsor 9724，即是某程度令到我不可以好像他們那麼撇的，即係譬如 key 啲錄背景 key 到爛曬啊，即係啲聲又古怪怪咁樣，即係都某程度都係互動翻嘅，即係聽眾或者觀眾或者網友嘅支持會令到佢繼續做啦，當然。咁但係亦都唔能夠長期都係咁樣 run 落去咧，就只會即係大家都係唯有講一句 content is king 咯，即係好高收視嗰啲咪覺得自己啲 content 好好咯，因為佢掌握到嗰啲人中意聽乜啊嘛。咁但好似我呢啲，我認為好嗰啲，但大家認為唔好嘅，咁我呢啲就令到長期嗰個收視都好低，咁所以咧就大家咧就認為，甚至乎好多人講到明啦，即係好多人教我做嘢嗰啲咧，就覺得你檢討下自己啦，呢個方法咁樣做。但其實我檢討過，我覺得我呢種只不過其中一種風格，或者我嘅喜好，我中意講啲咩就自然有人中意聽，但可能個人數少，我咪為咗呢啲人數走去shape 我自己是一個咩嘅節目呢。咁當然如果你要攞個成就，要好多人聽你先能夠覺得開心，先係你嘅目的嘅話，咁你未俾你嘅群眾去塑造你一個咩人囉。咁但係調返轉，我唔想，我想自己做返我自己嘅時候，咁又既然大家嗰個消費習慣都係咁嘅時候，咪只可以咁囉，即係冇咩說話可以講啦已經。咁就盡量大家自己做好啲，各有各做咁解嘅啫。咁但係問題，我頭先所講嘅香港啲人嗰個進化彎彎地咧，就人人都目標為本，都係為咗成功成就而去做自己出嚟咯。咁當然可能我講到呢度，大家都覺得咁樣先係啱，咁樣先係王道。咁我都冇辦法唔認同。咁但係 我都起碼有個自由俾我自己做翻我自己中意做嘅嘢啩。我記得好似嗰陣時阿土咧講緊某個民主黨嘅議員咧，都曾經出過聲咧話：喂，要整嚿整嘢食喺台面，成何體統啫？咁核突，即係佢有 concern 上唔上去嘅。咁係咪好似話我直接將嗰個廣告費俾咗佢咁就制咗啦？就係為咗個小錢，即係我又唔敢。抽穿到啊，唔睇唔起佢，咁但我覺得佢提出呢個要求咧，我覺得係非常合理嘅。喂，人哋講緊啲正經嘢，屌你整兩嚿榴蓮喺度，咁算係點先得嘅大佬？整包臘腸喺度，即係咁低品味都接受到嘅，咁咪多謝啲觀眾都接受咯。其實係，咁所以我覺得嗰位議員咧，我覺得佢係合情合理嘅咁樣講得出。 Captain Pat 啱開探長 做乜 不會啊？從沒覺得簡體字好看。Henry HSK 係啊，官媒講的離奇血統論技風向好大。J 欣你確定？ 啊 J， 我真係唔知你無端端你確定係講啲乜咧？即係又要重新又講多次俾大家參考啦。就係話咧，九組廿四裏頭嗰、那個。互動程度呢，我盡量希望可以一比一咁樣同你傾到偈，即係實時。但係可惜嗰個技術同埋我把口太慢，讀啲嘢太多嘢講，就令到呢我實時讀嘅時候同埋你覆我嘅時候呢唔能夠做到即時互動嘅關係呢。所以希望大家都成句完整嘅句子打出嚟，咁我先可以 response 到，即係我先反映到你講啲乜噶嘛？咁如果淨係講句你確定咁樣，我真係唔知道你做乜個大佬。咁啊，請你成句打過啦，因為其實嘥咗你啲時間去打字，而我又唔知道你講乜嘅時候，有少少失望咯。即係唔應該係咁噶咯，我覺得係咪？ 謝欣中央有講過什麼血統問題麼？ 哦，你答翻上面。 行行，他是不是想说你大队出来班手足有低温症？因为有蓝莓，那班手足是你甲级可嘉欣，所以出来有低温症。HSK， 你自己看反中回。HSK， 第三代马来西亚华人都当是中国。哈 ，Captain Pat 教法国今日市民罢工，听日警察罢工，你点睇？行行，唔好笑啊！而家大把大陆人话新加坡人等于中国人。J 欣，你确定？ 哦，原来阿 J 咧就成日都系搭紧阿康康。我在回答上面一個，即是那個人講一些大陸的假消息或者那些官媒講的東西，就說 Are you sure 這樣的意思，那就不是在回答我的，我明白了。那有低溫症，因為 心情都影響到低溫症的，即是很害怕的，經常都怕光怕水，那都會有低溫症的。因為大理大有人吸可嘉欣啊，你不如話吸咗啲 tear gas 好過啦。喂，你可嘉欣平啊，你估即係嗰啲，所以咧，我正話咪就係話佢哋即係成日喺度創作咯，嗰啲咁嘅香港紙報啊，幫我出聲嗰啲咁嘅撲街唔家產。咁你都信嘅，即係你要考慮你要檢討下自己個 IQ 去到邊度啦。咦，睇到阿 baby 跳上嚟喎。法國罷工，警察罷工，我怎麼看啊？即是人家的政權呢是靠選票去運作的，那沒有所謂工人、警察和市民，大家都是為了自己的群組，為了自己的利益，為了自己的未來走出來表達，向當權者表達他們的不滿或者有些要求，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解決，其中一個就是示威令到停擺，咁就可以得到目的啦。咁但係香港咧，我試咗半年咧，發覺唔得嘅， 因為咧個分別咧就係嗰個政權係利用邊啲譬如利用警察做自己嘅隻兵嘅咁樣，咁所以警察一世都唔會罷工。假如呢個政府真係唔係靠背後一個龍龐大嘅力量去維繫嘅咧，就會發生好多好似而家香港嘅問題啊。咁但係法國你見到佢哋又罷市又罷工，其實最尾嗰個政府一定冇屈服嘅喎，包括警察都會罷工嘅話，咁我點睇啊？我覺得人哋呢個進步嘅制度就係咁樣咯，就唔似得香港咁樣要送頭犧牲人命，警察濫權，同埋可以唔使負責嘅。咁啲人啲有啲戇鳩嘅人就係話，美國嘅警察會射死人，即係好似香港咁斯文咁樣。咁你不如索性派槍啦，所有示威者都陀把槍啦，睇下邊個暴力啲咯。最尾即係講得出呢啲説話，啲人都戇鳩啊！真係希望呢度冇啦。哦，頭先啊，這個咁樣嘅原來， 紅紅唔好笑啊！而家大把大陸人話新加坡人等於中國人 ，Jay， 你確定？ 嗱，係咪確定㗎？紅 紅唔好笑啊！而家大把， 有冇確定㗎？我聽人講過，但我冇睇官媒講過咯。 謝欣我在大陸沒聽說過，謝欣從來都說華人後裔，有人說過新加坡人是中國人麼？ 哦，阿 J 你在大陸未聽過呢就不奇怪，因為香港人看到的官媒都可能跟大陸不同的。原來 泰帕簡體字的存在價值是比文盲學，而且寫得快，中文好像都是不及變音文字通用性高，不過中國的確有自己的文化內涵，只不過好像低等過英文那正常表情 Leading John 感時事網台來講花生絕對不算小觀眾，我以為他條片咁長至少收五位數， 給我會不會給先得的大佬。那還有就是 Baby 過來 Baby 過來在這裡上鏡，但上鏡都給回些東西吃，不過脆東西他們不是很吃的，要人每個才吃的，不敲添，不敲酒，沒有啊， 唱戏探长十二月八去游行啊！ 近 排的确系香港太过功利主义，地产霸权玩残社会，磨灭人性。Steven 说嘅，其实通过香港人权法案系咪好事？ 呢位啊 ，Steven Sugar， 其实我谂你新嚟嘅系咪？即系其实我哋呢啲嗰个立场非常之鲜明嘅。咁你喺度問我，我真係答你非常之好事啦！我言語真係太慢同埋太淡，唔夠辣添啊！即係我連天滅中共都覺得太 mild 嘅人嚟噶嘛，我點會覺得唔係好事啊？我跟住滅共救地球嘅，我覺得咁呢個梗係好事啦！你講一個唔好嘅理由俾我聽下，反而我想講緊，即係有啲咩問題咧？即係如果大陸撲街對全世界有咩唔好呢？即係唔係大陸係共產黨撲街 ？Sorry， 同埋啊，呢位啊，硬係讀唔到你嘅名字，點樣發音嘅咧 ？Kai Pai，Kai Pai， 你話不過中國的確有自己嘅文化內涵，咁我就梗係完全 feel 唔到啦呢樣。 呢段張錦時事網台來講花生絕對唔算小觀眾。 我今晚真係好多謝嗰啲新朋友咁踴躍。喂，唔好踩啦，你啲毛甩曬啦，細佬。 Steven 說其實通過香港人權法案是咪好事？謝欣簡體字唯一的優點就是容易書寫、普及。除此之外，沒什麼優點。Alan 長雖然不知會不會好似上個星期日咁批完不反對再放 tag gas。 嗱，我覺得而家批咗不反對通知書咧，就唔係代表嗰啲大曬嘅警察，即係想點都得嘅警察，佢都睬你嘅。總之無端端你經過鬧一句死黑警。或者你跌咗啲乜咁樣，佢就打一打咧，就已經亂噶啦。一亂咧，就即刻話嗰、那個通知，即係嗰個示威又非法噶啦。即係每次都係咁嘅。其實即係一個好消極嘅諗法咧，最大可能令到香港唔想回復平靜嘅咧，就係、是、收慣幾萬蚊人工，突然間要變翻，即係收慣六七萬，突然間變翻二萬幾咁樣，佢好難接受到呢個現實。咁於是乎咧。就不停咁要亂落去，即係好明顯嘅。即係就算對上幾次合法嘅遊行咧，都係警察令到嗰啲市民癲咗咁樣同佢攣過，又無端端又出嚟彈啊！即係可能人都能行出馬路嘅啫，或者鬧佢兩句嘅啫。咁如果你依法施政，咁香港都冇辱警法嘅，咁嗰啲人犯咗咩法？你要走出去打佢哋咧？咁所以你諗下，不如諗下。原本是怎樣先啦？因為很多人都認為是警察執法是天經地義，咁你真係要衡量下，真係要定義下警察係咪執緊法咯？ 陳地主法國消防放火嘅隻街牌，當代香港青年係相當兇惡，個個惡霸。中學時期已經知道，可能係功利主義引致。Elsa Chan 有人常常教學生點解咁樣，點解從未有人提及。HSK 幫港出聲，講到我都真啲信。東江水係送俾香港用，借喺香港買的東江水吧。Kenny HSK 送噶，邊係買呢？紅紅軍放大陸人話馬拉，新加坡人係中國人單嘢，我久不久都會聽過。例如有個叫李宗偉嘅馬拉運動員，大陸人都當佢係中國人。借喺當交税了敗，紅紅林書豪都俾人話係中國人。砌白探長而家仲養緊幾多隻貓 ？Step 表示如果真係交税，正正經經咁做，上腰被殖民地宗主國真係冇乜人阻止。呢段莊嚴養和體液電解物不平衡，身體虛弱，休息不足，係比較易體温急降出現低温症。借喺哪能不埋魔？陳地主政府先是幕后寄地产霸权勾地出来卖给地产商起楼买再抄印花税。 嗯，咁跟住咧就俾行政局同埋区议会偷晒钱咁样，而家开始赤字啦，咁样成个古仔就系咁咯。咁我觉得香港真系好穷嘅时候就冇咁多是非噶啦，咁大家挨下穷啦，唯有康康你听嗰啲。嗰啲言論咧，咁啊 J 可能真係冇聽過喎，咁我想問一下你喺邊度聽到呢啲言論咧？咁啊答下 J 啦。咁啊另外就係話咧，東江水咧每年要好多億嘅喎，咁啊 J 係咪唔知嘅咧？咁咧，我覺得呢啲網友自己圍攞喺度答緊大家。林書豪明明係台灣人嚟嘅，阿 J 真係問得好啊！其實如果立法會唔係咁多賣港賊咧，一早已經唔會買東江水啦。問題就係嗰啲賣港賊咧，就係、是、有中國共產黨背後支持佢哋入到立法會嘅一啲議員，同埋有啲係政府委任嘅唔使選都入到去嗰啲委員，控制咗香港人買唔買東江水啊嘛！如果用公投嘅方法問香港人買唔買東江水，我諗大比數啊，寧願起翻海水化淡廠啦。呢啲咪就係政府可以唔信民意，夾硬用一啲橫手嚟令到香港而家咁折墮咯。不過你對你嚟講呢啲好陌生啊，即係因為你喺大陸啲資訊都唔自由。 行洪英哲时期香港几时交过税俾英国 ？JII 卖水也被骂，不卖也被骂，是想怎样才能不被骂？太大世界无净土 ，Step 是认真，东江水系可以唔卖。曾经香港系有海水化淡厂，老董年代拆咗，冇记错有人计过用新海水化淡新技术个价格系会平过东江水，砌白贵一贵卖，啲试水翻嚟仲要再花钱过滤。HPY 长东江水要四十几亿一年， 四十几亿一年，即系每个月。要兩億係嘛？咁所以咧，阿 J， 你真係未必知道香港。你話唉賣又俾人鬧，唔賣又俾人鬧。其實唔係鬧唔鬧，其實唔使鬧嘅。點解鬧咧？原因就係我哋民意表達唔到喺議會啊嘛。決定買嗰啲唔係普遍市民嘅諗法啊嘛。決定買嗰啲就係嗰啲少數當權嘅人或者賣港賊啦，即係嗰啲就係建制派嘅議員決定咗啊嘛。咁即係正如頭先講啦，有得公投嘅話，我諗香港已經好多海水化淡廠啊，仲可以製造翻一啲水啊，賣翻俾中國添啊。 謝欣，你信麼？Alan 唱就出街是政府仲要为香港低税，所以不给那么多福利，之人连老人家住福利都善财难舍，其实香港人是比紧世界上好处高的间接税。借因海水淡化价格平过东江水，借因你信吗？齐白东江水其实九十七前已经有卖，恶产今年买东江水用了四十八亿， 真的好笑了。即是 J 问那些你信吗？其实有单有据，政府交代了用了多少錢買，這些是顯罕了欠的，即是為什麼你這樣問我們信摩？請問你中國，你在大陸裡面，政府浪費了你的錢，用了一邊，有沒有罕了欠？你不是在人民日報那裡見到，是不是？所以呢，即是你實在太不了解香港了，即是香港還是保留以前那種制度，未變得曬住的，還有用海水化淡的方法，新加坡已經用了，即是跟了香港口水尾，香港在97之前已經有海水化淡廠，用今天現在新加坡用了一台機組，的確製造了那麼多食水出來，價錢一定便宜過東江水，是有根有強有數據，即是你不要只是你不信，你覺得那件事是假的，即是覺得大陸人最大的大禍一樣就是他只是想信自己信的東西，即係你連睇到一啲數據咧，你走去 challenge 人哋有根有強嘅香港嘅資訊，個資訊相對自由。你走去做 research， 你走去做研究下，你都知道嗰啲學者講啲嘢絕對係有理有據。而新加坡已經用緊呢種係反賣翻啲水俾馬拉或者中東，即係食水啊！即係呢啲係新聞嚟嘅，即係你哋個資訊咁唔發達，令到你唔知道，你就咩都唔信。尤其是你不想信的，你就走去不信。不過算了，如果我希望你有聽我講那些東西，而你自己去查，查完回來再告訴我你信還是不信，即是你齋說你信什麼我就不信了，這樣屌沒話說了。 齐白东江水其实九十七前已经有卖，恶产今年买东江水用咗四十八亿。Step 是东江水完全系利益输水俾广东省间公司，唔系交税俾中国政府，唔系上腰税款。太怕一嚿系屎未记巧克力，一嚿系巧克力未记屎，笑嘅屎。Amber Chang 东江水无话卖又骂唔卖又骂，买咁耐我哋都冇出过声。第二，啲大陆人讲到啲东江水好似送俾我哋，我哋要感恩咁样。香港人先反驳翻，我哋系真金白银买噶，无欠你哋，你哋亦都无私恩，只系一班生意。J I 五有。數據資產那很好啊，就爭取海水淡化吧。 Amber 講嗰樣嘢咧，即係其實你又難怪佢哋啊，因為資訊唔發達咧，同埋個黨成日都灌輸一啲，即係覺得香港人係即係一個刁民咁樣咧，即係佢哋忽略咗好多嘢，佢哋唔知啊，所以佢哋用翻嗰種小農嘅思想咧，就覺得香港人好撚麻煩，咁佢而家又同你拗。咁佢同我哋拗都好嘅，因為你唔拗又可能未聽過一啲聲音咧，就令到成世都係咁。我都唔希望阿 J 成世都好似而家咁樣咯。 J JIN 有數據資產，那很好啊，就爭取海水淡化吧。 其實爭取好多年㗎啦，問題就係立法會嗰個選舉太唔公平啊，選出嚟嘅議席都唔夠一啲唔使選嘅加埋多啊嘛，咁所以失去咗嗰個主動能力嘅時候，咪反映唔到民意。所以啲市民先至咁滾動，先至出街，咁多人上街。你估真係貪得意咩？30多度走出去行街，即係嗱，你唔知就最好啦。我真係用一個好簡單講俾你聽，就係香港嘅所謂民主選舉係一個唔公平民主選舉嚟嘅。除咗一人一票嗰啲之外咧，仲有啲功能組別啦，唔使選係代表啲公司嘅票入咗立法會，去決定買唔買嗰件事，唔能夠反映到市民嗰個需要同埋嗰個合理性嘅時候，長期係咁過呢20年都改變唔到嘅時候，咁香港人咪出嚟反抗咯。我哋其實為咗呢啲民生嘅嘢居多嘅，唔係為咗政治嘅。咁所以即係我見阿 J 咁想知咧，我哋講多啲俾你知啦。即係其實香港人係因為慣咗有相對嘅自由，而而家突然間有啲咁唔老實，即係可能你喺大陸見慣嘅嘢咧。香港人真的頂不順的，老實說。 HPY 請以色列的海水化淡廠，成哥有投資，蘋果香港好多蛋，除我們真文不買的話，呵呵，只怕廣東的官不願意，康康以前有個海水化淡用火煲蒸馏法，所以矜貴，但現在用薄膜逆滲透技術平好多。 JIN 有數據資產，那就爭取下，不用客氣。 EBEEP Message Attracted Step Boost 重要單，生意是不公道，被人當水魚禁住搶。 是啊， 更得全40亿元可以興建海水化淡廠，但每年1000亿走去大陸買東江水，未計埋淨化費用。Amber Chow 我睇過紀錄片，東江水未處理時真係屎水咁樣，好恐怖。Red Pitch 海水化淡廠先用量15%，如果早十幾二十年前唔買東江水，起海水化淡廠，一早可以資級持續。呢段爭最唔想長運動結束嘅係黑警，因為收咗幾個月雙糧三糧呢個講法正常喎。我亦相信警署都係咁諗，反正遲早被清算，依家盡量撲水咯。行向海水化淡爭取咗好多年了，早兩三屆立法會已經早已聽聞，買兩次買翻嚟果啲係屎水嚟㗎，用咗超多錢去淨化海水化淡都唔使用咁多錢。快快星洲以往都依賴馬來西亞提供食水， 咁都係以前都係嘅，而家唔使啦，而家買翻上去啦，清啲飲用水。 石鋪市早幾年上次直買係爭取過咯，鄧德全1000亿可以起到幾多個海水化淡廠？答案係25个、40亿一個。鄧德全我做工程出身嘅。 OK， 鄧德全中國金建就唔使下下落嚟香港攤大手板問我哋香港借錢。 嗯， 話兩次開口埋口就話唔供水供電，電廠點嚟知唔知？ 我就係唔知先會咁講咯。啊，最近有冇睇劇啊？大家 鄧德全已經又值咗60亿俾大陸。 唉，我都冇心機睇啊！反正億億聲嗰啲個距離太遠，可能對我，即係香港而家就係俾人。被大陸捱住嚟偷，即係明知佢走入嚟偷你錢，你又唔敢出聲。 Chesnable 東江水賣比香港價錢係賣比深圳嘅5倍。Carrots Y 同貓豬都係大陸自己啲豬都唔夠食，要靠外國入圍。點解香港唔可以直接從外國入圍？係都要先入中國，再從國外輸入。香港人又唔係冇錢買，要全港幣外匯咯。自己國家啲人都唔夠食，都仲要顧住利益。 係啊，大家講起即係大陸點樣對香港咧，即係有大陸人喺度聽就最好啦。最慘就係呢排唔知點解好少大陸人落，即係會有機會聽到 live 啊。 Red Pit 而家海水化淡厂报价接近100亿，千蚊线齐白，你们信么？露齿咬牙而笑嘅表情。行行之于 J 话未听过大陆人话马拉，新加坡人系中国人，我唔俾 source 了。一来只系久不久听闻，我好难揾出处；二来我觉得阁下好似唔系太了解场外世界，所以唔复你了。Leading 张，如果香港人海水化淡，我把大陆有富豪主动上来买添啊。Alex Chung Netflix 有套 The Irishman， 唔知你睇咗未？ 嗯，未啊，我睇咗Prime Video 嘅有一套叫做The Boy 啊，我非常好睇嘅，都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咧？呢度好多人介绍我睇，我见到早排，咁我终于睇晒啦。 太派，不过香港被中国军事范围包着咗，点可能港独？赤内其实可唔可以喺起化氮厂支援我哋咁多建筑工人？全部水塘慢慢扩展，加深啲，加大储水量。Alan 唱睇咗几套戏啊？有问哈顿风暴同潜航。 哦、oh, ，OK。我都唔得閒睇嘢，我越嚟越忙啊！呢排原因就係又搬屋啦，早排只貓又論盡啦。 鄧德全解放軍好簡單，有錢使得鬼推磨，解放軍都係要錢啫。岳父知唔知今日大嶼山附近地震？ 哦，講咗啦，長洲咩唔係？ 夾夫仲有《Man in the High Castle》。 係啊，又睇曬啦，《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 Alan 唱 Moss 戲院翻播《沉默的羔羊》，係鬼好睇，冇諗過以前而家睇翻都咁好睇。 哦、，OK， 啊，類似《沉默的羔羊》咧，有套叫做一套瑞典版，一套美國版嘅嗰套《Red Dragon》啊，就係Anthony Hopkins 做嘅嗰套都非常好睇喎。你講起《沉默的羔羊》，好似同一個系列嚟㗎，係咪咧？ 李小柱共產黨係金緊共美國產，謝欣如此自信，那就爭取。Alan 唱有戲院翻播《沉默的羔羊》，係鬼好睇，冇諗過以前而家睇翻都咁好睇。樂父明， 我哋而家係爭取啦，而家咪爭取緊咯，即係從住立法會咧，呢啲就會可以有機會嘅，即係咩唔好，即係大家唔好咁悲觀啊！如果下次立法會選舉咧有今次咁嘅比例咧，其實香港就所有嘢都變曬噶啦。即或者 trigger 到中共用一啲好核突嘅手段嚟對付都唔定，咁但係都要爭取嘅，因為中共亦都唔會坐喺度咧，見到上次區議會死得咁慘咧，佢唔會坐喺度，一定要又洗橫手，用合法非法嘅手段咧，佢都會做嘅。咁唔知佢會出邊招，而家仲睇就觀察緊。咁所以大家作為香港人想愛香港嘅話咧，就真係唔好掉以輕心啊，尤其是。已經移民咗去外國或者外國做嘢嘅朋友，香港仲有身份證、仲有投票權嗰啲朋友咧，就請你記得翻嚟投票啦。因為下一次出年嘅立法會選舉咧，係異常重要啊！即係都係存亡之戰嚟嘅，可以話。咁希望大家提下自己嘅住，唔係住喺香港而有香港投票權嘅朋友咧，記得翻嚟投票啦。嗱，呢個咧就係連阿 J 都叫我哋爭取嘅，所以咧。就佢咁樣講一講咧，更加鼓勵我叫多啲人記得翻嚟投票咯。 樂蒲明日大魚可以停咗佢，是需你估有乜嘢背景嘅公司先有本事中到起海水化淡廠嘅標？ 李嘉誠 好似有幾間戲院都有。太派沉默的交易，太派共產黨，太派共同食產黨。Step Bruce 其實香港個用水量估錯咗，審計署錯過，係買翻嚟嘅水用唔到要倒落海。 係啊。好恐怖啊！真係咁啊，幾億幾億噶啦 ！Red Pit 而家制度內外都要抗爭，行控其實都係票數六四比，係比例代表制下，議席其實同以前分別不大。謝欣下次特首很可能泛民派提名，那就爭取吧。 係，但係泛民都做唔到特首啊！你做咗特首都係咁醜怪嘅，原因就係你要魔鬼嘅交易，你先能夠上得到嗰個位。你睇林鄭就知啦，原本個人都冇得點嘅。個個想出去都變咗第二個人嘅，你唔就範就變咗曾蔭權啦，即係大家有目共睹嘅，即係共產黨恐怖之處就喺呢度。 Alan 唱嗰個男主角好好戲，雖然出場唔多，但係佢啲演繹我好深刻，帶到個氣氛吸咗我入溝氣度。當然個女主角變好鬼靚。 我哋係咪講緊嗰套《沉默的咩啊？即係嗰套你講邊套戲啊 ，Alan？ 你而家先嚟啊，喂！喂，咁係啦，咁大家傾多陣啦，可以喺呢個 chat room 嗰度。咁咧，我就差唔多啦。 我可唔可以刪咗個電話，但係唔刪嘅 chat room 又好似唔得嘅喎。喂，好啦，喂 ，KC So 而家先出嚟嘅。你話中國建築係咩啊？就係話啊，起個海水化淡廠，咁都係嘅。咁冇所謂啦，邊個起都佢擺定埋呃錢㗎啦。因為金門嗰啲都幾難投標㗎啦，已經。 Carol's Y 熊貓唔知班新議員會唔會考慮重新翻身啟動我哋香港嘅樂康派海水化淡廠呢 ？Alan 長係啊，沉默的羔羊啊，鄧旭全最憎係中國建築搞到海水化淡廠呢個 project 停咗。Alan 長心理醫生。 啊 ，OK， 喂，咁其實樂安排仲喺度嘅，我最近都去過去拍戲，咁成個廠房都健在，但係啲機組啊搬走曬，咁但係而家嘅技術咧就唔係用熱能將佢蒸發，即係等於蒸啲水出嚟變淡，而家用第二啲方法噶嘛，用啲 filtering 嘅方法噶嘛，咁可能嗰個用未必用得著嘅喎，又或者原址起翻類似嘅嘢，但係嗰、那個製水量應該會更加高嘅。咁啊，唔知啊。 Amber 長謝欣，如果我哋而家可以提名邊個做特首，就唔會好似而家咁啦。所以先講要真普選，長聽咗好耐喎。 哦。OK， 而家先出聲。 鄧德全，其實香港有好多水塘水庫，大家好似察覺唔到。 哦，係啊，即係其實啲水塘水庫啲水仲有冇用到咧？真係唔知道。喂，基於咧我個電腦咧就剩翻2% 電，咁啊讀唔到留言噶啦。咁咧同埋咧，我要講嘅話題都講曬，即係因為大家咧都好踴躍啊，唔知點解。一講翻香港嘅民生嘢咧，即係完全唔係政治嘢咧，都即係大家都係即係興到入骨嘅，真係我都知嘅。 Amber 長地官唔係唔知，係特登利益輸送俾廣東省，有其他方案又唔批唔討論，有咩辦法繼續買屎水，仲要感恩？ 係咯，即係呢啲係嗰啲少數嘅大陸人咩都唔知道，就聽埋啲黨媒，香港嗰啲懵人咧，聽埋嗰啲香港之報、周庸之流，就成日都講呢啲咁嘅信息咧，真係耐唔耐又聽到有啲人無知到咁嘅，身為香港資訊咁爆棚，人口咁密集，都竟然可以收到呢啲咁嘅資訊，就照講嗰啲人咧。都是極品嚟嘅，咁所以即係有乜辦法香港唔撕裂啦 ？Ray 葉英治時期就多數用日本仔公司紅谷組。 係啊，冇錯，我知啊。喂，咁啊，大家咁踴躍咧，我都要停噶啦。不過 鄧德全，我都差唔多要瞓添，朝9:20去菲律賓湊女。 喂，係嘛？喂，鄧德全，你入多啲嚟啊！第一次見你，但係你好似幾健談咁喎。咁下個禮拜四啦，或者中途你見到我 live 咧，就記得入嚟啦，傾偈啊！咁咧，如果你想知道幾時我無端端會突然間開 live 嘅，咁你就 subscribe 咗我個YouTube channel 啦，同埋個鐘，咁我幾時 live 你咪知咯。咁啊，希望下次再同你見面。我讀埋阿 J 就差唔多走咯。 謝欣提名跟中央直接任命兩回事吧？ 咁當然啦，即係提名仲要選一辦喺度有選有選擇，但係最尾咧就係要中央任命。中央任命之前咧，佢要揀定邊啲入到閘喎。即係如果你有留意香港新聞咧，上次選特首都變一個笑劇嚟嘅，根本就係。 Chesnabu 樂康牌海水化淡廠92年已置咗。 唔係啊，仲喺度啊！啲機組冇曬啫嘛，嗰個 building 同埋嗰碌煙通仲喺度啊。煙通係咪喺度咧？去過嗰個地方變咗一個廢墟咁嘅。咁但係啲硬件普遍都仲即係遠睇都仲見到嘅。喂，咁啊唔緊要，呢個就係上 Google search 都揾得到佢。最近的近況㗎啦，咁啊大家多謝捧場啦！今日有幾多人入嚟啊？我都冇數冇睇過添，有冇人報到數啊？400多個啊，都算多㗎咯喎！好啦，咁啊遲啲再，哇電腦真係冇得電啦！咁啊遲啲再見啦！咁點樣撳走我都唔知添。好啦，拜拜。